透露反禁日机构最迟星期五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俄罗斯奥委会主席波兹尼亚科夫表示，反禁药机构负责人加努斯将会提交上诉信件。不过，俄罗斯奥委会话，虽然有四年禁令，但系俄罗斯运动员仍然有望代表国家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较早前，世界反禁药组织话，莫斯科当局伪造数据，裁定禁止俄罗斯参与包括2020年东京奥运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四年，运动员不得以国家队身份参赛。俄罗斯反禁药机构董事会决定上诉，但是承认成功机会不大。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3884点，升10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8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9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81，澳元0.693，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94，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09。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02美元，賣出1502.46美元。天氣方面，位於廣東北部的一道冷風正係向南移動，預料會喺晚上抵達廣東沿岸。喺早上10點，颱風巴蓬集結喺西沙之東南偏東大約7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圣诞全家做乜醉 ？Ho ho ho！ 我系骚动音乐嘅 Eric 啊。咁话说喺过去呢一年呢，我就好俾心机跟我媽咪学煮餸嘅，学下佢啲拿手小菜啦。咁所以嚟到今年嘅圣诞呢，我决定要考个试，就係、是、自己整一餐嘅圣诞大餐俾佢试下，睇下我嘅水准合唔合格嘅。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触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是他教识我时间观念，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 他还教识我们公平贸易， 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 他教识我赌博添啊。 不是啊，这些叫投资啊。 用我青春压一注。 喂，你是谁啊？ 我继续学艺啦。 方舟快活人今日有同佢哋食咗个早餐会啊，终于都可以赶上呢一个早班列车嘅曾志豪。 仲有啊，今日咧，诶，琴晚瞓得啊好够啊，所以咧精精神神嘅黄耀祖。 唉，仲有琴晚瞓得就唔系好够啦，有少少呆呆滞滞嘅赵学而啊。 今日系 Boxing Day 啊，早晨啊， 祝 Boxing Day 快乐啦！ 系啊 ，Boxing 咁点讲好啊 ？Happy Boxing Day 咯 ，Happy Boxing Day 系啦，升得快乐定系 Boxing 得快乐啊 ？Boxing 要快乐啦， 系咪？唔好太简化，呢句唔简化， 拆得快乐啊， 系啊，拆得快乐好啊！ 豪姐早晨，学儿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豪姐， 系啊，早晨啦，天继续放假嘅， 系啊， 拆礼物日咧就我哋咧早早啦，有阿学儿同埋曾志豪咧同你一齐玩嘅，但我头先一朝早起身， 你劲啊，你呢、這个 哇好犀利啊！ 你犹如有个海啸，今日已经啊，即系进攻咗你一次啊， 爆炸性啊！ 我已经收到一份咧，真系即刻要拆嘅礼物咯，真系好高兴真系。 有几高兴啊？ 好高兴， 我 究竟唔去新嘅唔嚟啦。 就系我第一样嘢，因为我哋三个喺度食早餐嗰阵时咧，我就同阿学儿交代咗个背景先。嗱呢一类嘅情况咧，其实系好难发生喺任何人身上面嘅、但系同类型嘅事件咧，一年系会发生几次喺曾志豪身上面度嘅。 你讲紧系同类型系边类型啊？即系话， 即系都系一啲咧，你估唔到，即系你同人哋讲话，喂，发生咗啲咁嘅事啊，你会话唔系啊？话点可能啊？ 有乜理由啊？ 破财嘢， 你真系咁黑仔咁样、 啊、破财。嘢咯，冇乜嘢嘅真 系。你觉得呢个系咪今年年尾最后一单咧？应该 大家嚟试，真系 话俾人哋知一次先。 我哋仲有几日节目要做噶嘛？ 系 可能你醒一单我摊啦。 唔好啊！我头先听到都戥你心痛啊！真系 头骨啦，都赤啊！ 系啊，我一朝早起身，我就见到窗外嘅景色，一片嘅风光明。明媚，咦？点解咁样嘅？ 有啲咩咧？ 明明系一览无遗，我望住一个八千尺嘅无敌大海景，点解条海景 咩叫八千尺嘅无敌大海景？ 即系我想炫耀我家屋有成八千尺咁巨大。 okay, 好 哇！一望出去谂住一望无际，哇！咦唔对咯，就好似一部好靓嘅电视机，点解中间突然间多咗道裂痕嘅？ 系啊，要修补啲裂痕。 系啦，真系，所以 需要啲钱嘅。 系啊，证明咩咧？我哋紧贴个时局啊， 系 个局势就根本就唔系咁平滑啊。啊！有条裂痕出咗嚟，咁到个杀气大到反映咗我玻璃度，我望住工人姐姐同我讲话：水咩嚟噶？咁样 系啊，系啊！你话俾雷劈咯，你唔觉得似后雷咩咁、 啊？我都觉得似啊，真系 系啊， 或者系一啲后现代嘅诶设计咯。嗰、那个后现代嘅设计就叫做俾钱咯，同埋整枪咯。 唔系啊，一句换咗佢咪得咯？ 系啊，咪冇得唔换啦，睇个晒。 因为你系屋企个厅嗰块大玻璃，因为都系几大块嘅， 嗰啲叫梗枪啊嘛，系咪？ 系啦、啊，即系冇得开嗰啲咁样嘅。你就喺中间度咧，由头到脚 裂到 落 底、啊， 左 落 底系好明显见到条裂痕噶。 直情系真系啊， 枪都俾你啦，系咪？ 系啊，花俾你就见到哇，嗰条裂痕，跟住我仲以为系眼花咧，我竟然有心存一个侥幸，我就话 我只手唔好啊佢， 系咯， 一定会噶， 好危险，好危险啊！ 系咯，我谂住会唔会其实只不过系有道花纹就污糟咗，就跟住咧，我仲想黐咗嗰啲小胶卒咧，本来谂住挂啲啊嘛。我工人姐姐即刻喝咗话：阿 Sir 唔好掹我胶卒啊！ 系 啦，哇！即系 可能 即系 抛出嚟， 系啦，佢叫我抛住胶卒 落去啦。 系啊，一之前有个胶卒就挂咗喺度，挂啲小饰物咁样嘅啫嘛。 哦，即系原本黐咗喺嗰度窗嗰度嘅。 我本来仲谂住即刻掹出嚟咧，再望真啲。哇！我工人姐姐喝都喝唔住，跟住我就即刻谂起啦，睇古装片。嗰啲咧，咪俾人一刀吉咗落个桶嗰度咧， 冇掹翻把刀出嚟。 系啦，冇掹翻把刀出嚟。 嗰啲时装片都系嘅，警匪片都系嘅。 系啦，时装片少啲 啦，系啦。 好似喂，唔好掹啊，掹我出嚟，我就讲唔到杀人凶手个名噶啦，咁啊， 系啦。同埋唔好帮我报仇。 系啦，一掹出嚟， 就报咩咧咁？ 系啦，咁啊，跟住即刻，哇，好肉赤。咁我就揾晒管理处嗰啲问完之后咧，佢讲咗两个字俾我听。佢话你要自己负责个噃个窗，同埋要搭棚噶噃。 一讲到搭棚嘅时候咧，其实本来咧，我同学姐听到咧个担心嘅点就系、是，喂。屋企个玻璃咁大块裂咗嘅话咧，第一样嘢担心屋企人几安全嘅，你又有小朋友喺屋企咧，屋企都系人系咪？同埋唔系真系咁大间屋嘅啫嘛，真系讲到八千尺个玻璃真系 玻璃大啫嘛， 个玻璃八千尺间屋就八十尺啱啱好真系。 即系其实系有危险噶嘛，我哋担心呢一度。但当你讲完搭棚呢两个字之后咧，我哋 仲危险喎， 好贵啊咁样咯。 第一好贵，第二嗱而家假期啦，你揾师傅又难，系啦，跟住揾咗师傅之后咧，你又要预约时间。跟住嚟紧又话天气转冻啦，有可能会落雨啦。 你嗰条咁嘅罅由头到脚，咁你真系 冇嘢嘅，系咯， 唔系啊，都要小心啊！你又住你住几高啊？ 我住得唔高，但系个地势高，因为本身嗰个就 系 一个 喺 富贵人家嚟噶，系啊， 即系望住个海、啊， 拥有咁嘅海景啊，都知道你富贵啦， 好富贵啊！喂，到你睇下我而家咁样真系。 喂，你有冇估计到大约要几多钱啊？ 冇啊！头先你哋估得好开心噶，你哋话哎呀，睇你冇万蚊都走唔甩， 唔止万啊！我惊， 哇！你个样诚恳到啊！ 我话定俾你知，等你打定个心理准备。 唔系你点都要五位数嘅，你嗰块玻璃咁大， 你直块买块玻璃可能都要咁搭棚咧， 人工 钱咧。我谂中间五位数都走唔甩。 我同佢讲话咧，我有长年累月咧就六职安琪嘅经验。 系， 其实我本身对搭棚都好有认识噶啦。 你有冇牌啊？ 系啦， 系啦，嗱，佢明显地学爷系有听噶。 系啦， 我觉得最重要嘅一点你未讲噶，屋企咁大块玻璃点会无端端出现咗咁大个裂痕嘅咧、 哎？我头先都系。證據確鑿咁樣去指控我個仔嘅，但 係 點知我老婆頭先咧再三觀察同埋多番盤問之後咧，佢就懷疑我就冤枉咗呢個嫌疑犯，係啦，因為佢話佢琴晚原來已經聽到咧半夜一個玻璃啪一聲自己裂咗， 係 係啦，所以佢同我講話未必關我仔事咁樣，跟住我就同我老婆講。入咗佢数先啦， 系啊， 因为点都 过啊， 唔系一嚟就即系冤枉咗就冤枉咗噶啦，系咪先？二嚟俾个教训佢， 啱啊，都啱， 吓 一吓佢啊， 吓佢等佢唔好再跳上个窗台度玩咁样。 系啊，咪你第一步你要话清楚啲点， 我算唔算妨碍司法公正啊？ 梗系算啦， 明明律师已经同我讲话，我应该单嘢唔关我事嘅。 家事法庭嚟嘅，即系啲法律自己定嘅， 系啊，自己定嘅真系。哎呀，点算啊？你话喺博星地拆礼物就拆咗块个玻璃窗出嚟啊？ 我觉得就系可以就系帮你谂下有冇相熟嘅朋友可以介绍俾你 嘅 啫。 唔系，我而家谂到咧就系要用人哋嘅不幸嚟遮盖自己嘅即系唔开心。你琴日买到份礼物未啊？ 我冇啊，但我冇事啊。 系啊，你冇事啊？你对得住自己良心咩？ 我对得住啊 ，OK 啊。你今日仲带着人送俾你只戒指，但你乜嘢都冇买翻俾人哋。 哎、 你天打雷劈啊！ 你哋啲心地真系好好， 系啊， 日日三个钟头去累积自己嘅负能 量。你咧，你张被抢翻翻嚟未啊 ？OK 噶，我自己本身都有一张。 系啊，但我听到你要抢被， 我觉得呢个都几好笑啊。其实你哋明明两公婆瞓同一张床，但已经系一人一张被噶啦。但系点解都会发生呢个抢被嘅事件咧？ 因为我咧就怕冻，佢就唔怕冻，所以我哋要冚两张唔同厚度嘅被。 正常啊，正常 系 咯。 咁诶，唔知点解咧？寻晚佢可能饮大。咗啩，咁我瞓瞓下，诶，点解我有人掹我张被嘅？咁我就醒咗啦。 你会唔会？ 其实系咪想 唔系佢掹 啊？过嚟啦，老婆，冚我 baby 咁样。 你当我哋两个唔同嘅版本，可能唔系佢嚟 嘅。系佢嚟噶，佢揽住你 啊！ 我唔会俾你哋啲咁嘅心地咧影响到我。 咁点算啊？ 我俾翻个好嘅消息， 买第三张被咯。 唔使， 但嗰啲要破财嘅，你又买礼物啦。 系啊，我俾个好消息你啊，你要使钱 啊 嘛。有机会，之前咧未话咧有呢个自由党嘅议员咧就提议咧呢个波叔嗰个报告嗰度咧派$10,000出嚟咁样嘅，人人有份咁样，好似18岁以上就有咁样。 而家唔系话如果换玻璃优先啊？ 唔系， 唔系讲下 嘅 啫咩？ 嗱，佢嗱有人讲下，咁上次都系成日都会知噶啦。有人讲嘅话咧， 就有人做嘅。 但如果而家唔止一。个政党去讲嘅话咧，嗰、那个机会会唔会大咗咧、 啊？ 因为话就系咁话嘅， 除非 系 民建联嘅啫。如果唔系，我唔信嘅。 就系民建联啊、 哎！全港最有诚信嘅政党，我信啦呢波真 系。靠晒佢啊！ 靠晒佢，佢点讲啊？ 因为咧新嘅一份咧财政预算案咧，就即将喺出年嘅2月26日公布啦。民建联琴日就放风，就话呢个圣诞节之后咧就会见阿财爷，连佢哋咧都会要求啊，即系呢个阿财爷啊，不如喺呢一个嘅财政预算案嗰度咧就全民。派$10,000， 哎呀， 咁啊，即加埋如哇，我哇听到$10,000把声都嚟啊！民建联啦、自由党啦，同埋新民党啊，都会好似系提倡啊，有呢一个嘅提议咁样， 系 咁三个政党加埋嘅话，好似个力量系咪好澎湃啊？ 佢仲要咧有句好押韵嘅口号噶、 我听到我听到， 系咪啊？财爷唔该现兜兜，嘿，其他政策冇人抠，冇人抠， 系啦。啊、 其中一个议员 系啊，该党嘅议员啊， 佢嘅 口号入边就拍低咗，就系讲呢几个字，我哋嚟多一次， 好文采， 一二三嚟，财爷唔使现兜兜，诶，对唔住，错， 掌嘴， 唔使现兜兜，即系唔要 话 你， 我错， 都话佢有钱啦， 一二三嚟，财爷唔该现兜兜，其他政策冇人抠， 要换玻璃嘅有钱收，有钱收，我都想系。 咩啊？ 好似有$6,000仲未用啊！ 唔系$4,000咋？ 系$4,000 啊？ $4,000、$6,000啊？我都 唔 知啊！ 会唔会你系$6,000个水仲未攞到啊？ 好过冇啦。 咁讲啫，未话有噶。 冇冇，佢讲好过冇咯。 系啊，你整翻块玻璃同佢搭棚先啦。 你买啦，买啦，你收一万蚊都买啦。 你抢翻张被未啊，赵学爷？ 唔知啊。 好啦，同大家讲声早晨先啦。 早晨。 喂，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今天能共你一起，爱你柔情没法地。当天无限热爱掀起，说我知爱恋滋味，柔情在今。 我觉得呢一段过场咧，好似人哋嗰啲剧场版会讲啲嘢咁样嘅。 咁所以你都想讲 系咯，我而家都想讲啲嘢。 系啊， 系咯，我对你嘅爱就好似玻璃窗咁样，即系点啊？ 有裂痕啊！ 陈伟娴啊，玻璃窗的爱啊，话今日咧拆礼物日咧，即刻就拆咗呢单新闻咧。 好， 我同阿学儿讲，我话嗱，我哋两个咧可以坐埋一边咧，翘埋手咧食花生嘅、 嗯。 因为我哋隔篱有一个咧强而有力嘅即系货源咧。佢應該可以喺呢單新聞裏面咧源源不斷咁去供應嘅， 大户啊，係咪啊？ 大户唔係嗱，我都承認，我雖然都有入過市，我都可以做到散户貢獻少少嘅。 OK， 好好好， 係啦，但我唔知學兒係咪直情散户都唔算嘅。 學兒 咩嚟㗎？ 飲酒嘛， 飲醉酒， 係啦， 有冇有冇少少經驗啊？ 唔會咯， 係啊， 佢唔會噶， 係啊，我都可以做散户。 除咗佢試過食醉雞飲醉，我記得 飲 咗，係啦，但係見唔少啊嘛，隔離有我呢啲咁樣嘅朋友，係咪先？ 所以今日呢單新聞幾好講嘅喎，佢哋話咧網上有人咧整咗個咧酒後乳爆事啊，真係嗰啲 hangover 嘅真實版咁樣咧。咁究竟你曾經發生過啲乜嘢？誒嗱，如果大立啊呢度咧，譬如有啲人就講， 我中意佢呢個報導嘅第一個例子咯， 係啊， 飲醉咗之後喺廁所度對住塊鏡猜妹，係啦，仲一直同人哋講啊，誒、欸，我同佢猜咗咁耐啊，佢一次都冇贏過我啊！你諗下呢個係咪爆先？我未試過，我未試過。我睇完嗰啲例子，我係甘拜下風。 要好醒喎、啊！嗱，如果喺廁所咧，我淨係試過一次啫。總之咧，人哋唔知邊一次嘅飲宴咧，咁我有飲啦。咁咧就唔飲得啊嘛，但係啲紅酒嚟到唔好嘥啦。 跟住 咧，係啦，我諗咧，其實我應該兩杯到咧就唔掂啦。咁咧到我清醒嘅時候咧，啲人就同我講：頭先咧，你知唔知你喺廁所度啊？不停同人哋握手。 吓、啊！廁所都同人握手， 咁因為 好， 佢主場， 因為好多人咧，嗰次我哋公司啲同事去飲咧、哦，所以喺廁所度， 仲 喺 公司啲同事面前 來來去去都係自己人嚟噶嘛。佢話咧，你喺廁所度咧，不停同人握手咧，話喂，多謝你咧，多謝你， 有冇握錯咗噶？ 跟住我係咩啲咁嘅事咩？咁樣呢個已經係嗱，差妹我冇試過啦，握手我試過。 O K， 係啦， 我咧 廁所有冇做過呢啲嘢啊？ 我冇啊，我因為最多飲醉咗咪嘔咯。 者我是瞓嘅，所以我尽量就唔俾自己咧喺条街度瞓着之前，我就翻咗屋企嘅。我有冇记得我有冇啲乜嘢？因为学我学而佢系最清醒嗰个嘛，我哋一大班人出去饮嗰阵时，我有冇出过好大事嗰啲啊？ 冇啊，即系多嘢讲啊，咁样平时一样咯，唔会乱讲嘢噶，佢都系同平时一样。 我平时都乱讲， 咁有冇乱喐手喐脚咧？ 冇， 唔口就手噶啦，冇啊。咁你唔算饮醉咗， 我会瞓咯。 唔系，佢都系醉嘅，即系你明显睇到佢系醉，佢劲开心嘅。 系啊，系咯，但系劲开心都冇乱讲嘢。 冇。 哇！上次我哋有啲好同事啊，见到佢乱讲嘢噶。 系咩？边个啊？ 即时见到咯。 哎，搞错啊 ！miss 咗啊！ 好好笑噶，真系。嗱，呢个咧另一个例子咧，佢就话。呢、這个真系好假啊！即系如果唔系，如果你唔信嘅话咧，即系觉得写剧本先会出现呢啲对白。佢话咧饮醉酒之后咧，踎喺啲草丛嗰度咧，就大声话：我系小花，可爱嘅小花。 男定女啊？ 男定女都好啦。跟住咧，最重点系下半场，跟住啲人就夹走佢啦，喂，唔好饮啦，走啦咁样。有采花茶啊！ 佢真系好入戏啊！ 佢自己嗌埋采花茶， 佢睇得戏好多喎。 系啊，呢个犀利！ 我中意呢个，佢话咧有几个朋友一齐饮醉咗嘅，跟住咧就喺酒店嘅走廊度斗快爬。 呢啲我都正路，正路 斗快爬。跟住咧，保安咧喺闭路电视度见到佢哋咧，就叫佢哋：你哋真系翻入房啦，翻房啦咁样。点知隔咗冇耐咧，佢哋又出嚟爬过，真 系 好想爬。 系啊，喂，呢个点解读好咧？饮醉酒。揽住第二个男人，叫佢孭自己翻屋企。 哦，呢啲系人有所思，夜有所梦。 自己男朋友喺隔篱， 佢可能系咪认错咗？ 但系系啦，佢系噏住自己男朋友个名嘅。 系啦，因为眼花眼花 系咪好好多啊？即系叫做 唔系啊？呢个第二日起身嗰阵时有手尾要跟咯。 唔系，但系我起码不停 有排解释啊。 我嗌住男朋友个名嘅，即系我真系认错啫。 点认错啫？ 可能嗱，可能 男朋友都认错，你都仲谂住解释认错咋？ 可能佢个心谂住个男朋友个外表系咁样样嘅， 即系以为嗰个就 系 啦。 你摸 佢明明挨住阿强，但系上咗我明道，咁都 OK 啦。 死啦！ 即系你明啦， 大 镬 啦， 你明啦，系咪先？ 嗱，呢个劲啊，呢个爆啊，真系。好，你老公有冇试过啊？真系嗱，佢话喺饮醉咗。见到电视机里面有对夫妇喺度嗌交，饮醉咗个朋友咧踎喺电视机前面度劝交，呢个好笑啊！ 喂，呢个真系真心好笑。 佢仲话咧，唉，同佢点劝交嘅内容系乜嘢？佢哋讲感情嚟得唔容易噶，你哋要珍惜啊！跟住最终嘅其他嘅朋友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大家 删电视 咯，冇再熄咗个电视，等佢唔使再劝交啦咁样。 但系几好啊，即系起码佢个心底系好出于善意嘛。因为有个酒品嚟讲咧，有好多人系唔系几好噶嘛。 系啊，系咪？呢一个例子就真系唔系几好啦。佢就话咧，佢就喺个马桶嗰度呕紧咁样。有朋友咧就好有心啦，攞个暖水俾佢朗口咁样啦。但系佢咧即系饮醉咗，佢自己咧就同佢讲，同朕退下。人哋都帮佢，嗱呢个酒品唔系几好啊，照顾佢啦，都自己做皇帝啊，你知唔知啊？ 呢个好啊，饮醉酒打电话咧向暗恋自己嘅男仔表白，点知打错咗俾佢个 roommate。第二日呢一个即系自己暗恋嘅男仔就同嗰个女主角讲，哦原来你系中意佢噶。 哎呀，咁就断咗自己米路啊！ 系啦，佢百词莫辩， 我 唔知点， 我唔明啊！ 即系咧，其实我系 即系学而你暗恋我嘅， 系啦，你暗恋 组 嘅，点知你 就饮醉咗酒咧，就谂住同我示爱， 点知打咗俾我，打俾豪仔，豪仔可能冇讲咩，总之我爱你咁样。第二朝醒咗嘅时候咧，阿祖就知道咗，因为我同阿祖系 roommate 嚟嘅， 原来你系中意佢噶， 系啊， 哦， 即系本来可能佢哋系咩嗰啲神女有心相有梦嗰啲嚟噶， 打嚟话佢暗恋我啊， 跟住我屋企嗰块窗个。 玻璃 就着咗啦， 系啦，然后我就决定咗唔买礼物俾你。喂，但呢个咧，呢个我哋听过，我哋有个好同事系咁噶嘛？ 咩啊？ 佢饮醉咗之后咧，佢话佢上网买嘢咯。 我有试过， 有啊，跟住买咗一堆垃圾翻嚟咯。 系咩？ 有啊， 唔系我啊， 唔系你啊， 边个啊？ 咪你好同事咯， 系咩？ 你好同事啊嘛，咪咯。 饮牛奶嗰个 咁都好啦，佢系搞自己啫，唔会搞到人哋。 系啊，都啱嘅，都啱嘅。呢个咧就话咧，逼人哋嗌自己做老豆咯。咁但系嗰个人肯，因为佢饮醉买。 好多时候咧，青兄道弟生死之交啊，就真系饮多咗。但系呢一类型嘅场面，我估计啊吓，即系始终都系大时大节啦。咁啊，大家即系饮嗰阵时，照顾翻自己嘅身体，亦都要知道，如果你饮醉咗酒，做错咗嘢之后咧，其实系有手脚要跟嘅。之后 手臂啊，手脚。 对唔住啊， 我明显饮醉咗啦，而家 冇制。 系啊， 肯定讲呢句嘅。 多唔多人讲呢句嘅咧？你目睹嘅， 梗系好 多啦， 系咪啊？我一滴都冇饮过。 系啊。无时少少啫嘛，跟住就少少醉啫嘛，冇嘢啊！我一定有感 觉，系啊系啊，同埋我发觉咧有个定律噶，饮醉咗嗰啲咧，佢最大嘅反应咧就系突然间变得好认真。 我觉得是大声咗讲嘢咯。 唔系，你大声咗，因为咧又系嗰日咧，我哋去同事结婚嗰日咧，我又目睹有一个就我哋同事， 系 有一个咧就人哋嘅同事， 哦， 佢咧好明显饮醉咗嘅，嗰两个系好出名嘅， 系系。 咁你点样可以即刻知佢饮醉咗咧？佢突然间变得几咁认真咧？佢不停望住就话，都话咗系咯。我同你讲系咁样噶， 好坚持， 系啊，醉啊，醉啊， 跟住我哋隔篱全部都哇，真系醉咗，真系， 俾多个， 然后佢哋两个仲要相遇，你知唔知啊？ 咁啊， 即系认真对认 到 嘅， 你个对话 完到啊！隔篱即刻有啲冇饮冇咁认真嘅过嚟话 ，OK 啊，其实系知道，知道，知道啦，知道，你听佢讲系咁样噶嘛？ 呢个系另外一个，通常饮醉嘅人咧，不停会重复讲同一句说话，一重复嘅就，哎，大啊，佢又重复讲嘢啦。 系啦，听新闻啦，而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话：近月多咗关于筹组工会嘅查询，试过一日收到十个电话查询，包括嚟自医疗、资讯科技、金融、建筑、酒店、新公务员同非合约公务员等多个行业，部分已经取得登记证书。吴敏仪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喺和平非暴力抗争方式中，罢工系唔错嘅选择。希望未来由工会发起大罢工，唔再出现冲突。又话今次系影响香港公运发展嘅机会，但系未必能够讲及影响下届立法会功能界别选举。吴敏仪举例指出，有工会一直同公司保持沟通，每个月同公司开会，公司提供工会假处理工会内部事务，双方讨论加人工、福利事务，亦都唔会打压工会喺大型社会事务表态。佢形容吴景熙嘅时候，工会嘅存在十分重要，可以协商提出方案，协助公司渡过难关。今日将会出现一次日环食，但是在香港只是能够看到日偏食。预计日食在下午12:17开始，至到下午3:22结束。而食甚时间，即是太阳被覆盖得最多的时间，是下午1:55。预计到时太阳会有一半的直径被月球遮挡。天文台科学主任庄文乐表示，预计今日天气大致天晴，市民都市在向住南边至到西南边，在无障碍物的地点可以观赏有关天文现象。天文台提醒市民不应该以肉眼或者透过望远镜直视太阳，以免严重损害眼睛。较安全的观测方法是透过针孔或者望远镜，将太阳的影像投射在白纸或者硬纸板上，然后观赏它的投影。警方再次在旺角大规模截查，凌晨近一点，大批防暴警察在旺角中心对开的快富街截查几十名的市民，主要是年轻人。等候搜查要举起双手跪或者踎在地上贴近墙身，期间不准传媒走近，部分人被拘捕，他们反手被索带绑起双手。同一時間，一批防暴警察突然走上旺角道的行人天橋，並在天橋上向地下舉起藍旗警告，要求在街上聚集的幾十人離開，又舉起胡椒球槍指向路面上的行人。美國國會共和黨參議員穆爾科斯基說，他對於共和黨在總統彈劾調查中的立場感到困擾。 国会众议院早前通过两项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令到他成为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预料参议院下个月初就弹劾展开审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话，将会在审讯中同白宫全面配合。穆尔科斯基话，佢对于麦康奈尔嘅讲法感到困扰，认为参议院喺总统弹劾调查中应该同白宫保持距离，又形容共和党唔应该戴上拳套，摆出防卫姿态。佢同时认为弹劾程序进行得太赶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以及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冇到圣诞，咁先最赞。哦哦 哦Hello， 圣诞节一大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思芬啊，我听讲呢个网站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网购一啲先。 等等，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hemp 同埋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危险药物条例监管噶。 冇错啊，非法进口、网购或者邮购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一律都系犯法噶。 帮人收呢啲包裹，都可能触犯贩运危险药物罪行，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以及终身监禁噶。上网买嘢记得睇清楚啊！ 咁公公呢？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嘉莹，你哋麻雀咁有研究，你会用边只牌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儿童啊，因为心口比较丰满啲，好似儿童。 Hello， 我是嘉莹啊，想知道我家阿一定系波姓，就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7/1/7/2/8/8/1/11/9/11/11/4/1/1/1/1/1/2/1/1/2/4 今年香港好多日子都不想回望。 大家好，呢啲无聊语嘅强力嘅谴责。 电视节目《2019香港政情大事回顾》，重温本年度大件事。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饮到呕，好少识得稳定酒嘅曾志豪， 有识得努力地尽量知道自己几时到订嘅黄耀祖， 有滴酒不沾，但系个个都以为劈得好劲嘅赵学而。风头火势，有今朝一擘大眼就心如刀割嘅曾志豪， 你呢个形容好好，真系心如刀割，个枪都系，所以成日话心枪心枪就系咁样啦。其实今日咧，亦都有另外一个礼物咧，系送俾香港人嘅。话晒拆礼物日咧，醒一个天文奇观过嚟叹下。今日咧喺呢个十二点嘅时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咧日偏食嘅。嗱，依家讲翻个时分秒俾你听下，都好准确噶。天文台咧网站上面咧亦都有话俾你听咧，点样用一个安全嘅方法咧可以睇到嘅。详细情况咧，如果有兴趣，我哋一阵一齐分享都得嘅。但系而家咧，我想同你讲翻，反而系。日食呢件事咧，咁我哋而家就当然知道个天文现象系咩啦。其实实不相瞒，我都唔系好识嘅啫。主要都系话咩三点成一线啊，月亮遮到太阳啊，咁上下啦吓。咁但系古时候咧，咁古人系点样即系去理解日食呢件事嘅咧？原来咧，古人对自然现象嘅嗰种解读咧，即系真系可以话天人合一，息息相关嘅。因为点解咧？原来古时候咧，佢哋认为日食。是上天的一种显告，一种谴责和警告，合之为显告。哇，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好，一次过缩写，真的是不是，即不用成日说生快生快，什么生日快乐，这些显告还型一点，我谴责和警告你为之显告。那是会什么意思呢？他说日食呢就是觉得是帝王呢失德的重要的象征，即是说一个君主呢，如果他的即品德啊，他的施政呢有些问题的话呢，哼，他就会日食的了，就会用这个呢即天狗食日的这种呢好像现象呢就作为警告。因为古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是科学现象，他以为个太阳即是被人食了嘛，而太阳呢亦都是被誉为呢即成日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所以呢太阳和君主呢基本上是等同的。到而家你都知啦，系咪先红太阳？咁所以咧，先至会觉得日食咧就同帝王咧失德有关。咁好啦，佢哋会点样理解呢个现象同埋佢啲警告咧？咁原来话中国历代嘅帝王咧好重视嘅，佢哋咧就会揾人咧就监察呢件事。咁啊，即系天文台啊，系你可以话系等于天文台嘅。咁啊，佢哋有啲史官啦，就专门咧就要监察嘅。嗱，但系佢哋嗰个即系职责咧系好重要嘅，因为点解咧？嗱，我哋而家天文台咧就会同你预测下咧几时打风啦，几时落雨啦。咁如果你话测唔准嘅时候咧，嗱老老实实，咁因为呢啲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系咪？你冇可能要求咧天文台再厉害嘅高级科学主任，佢都讲唔到俾你听个即系最准确噶嘛。所以我哋都会谅解嘅，亦都唔会发生就系话哦。佢咧就明明话个八号风球咧十点先嚟嘅，做咩咁着咁问先挂啫？又唔会因为咁样咧，即系要俾人炒鱿噶嘛？但原来以前啲天文官唔系嘅，因为点解咧？佢哋真系要负责咧喺日食之前咧就作出警告。佢话原来试过咧有啲古人嘅天文官咧就即系佢瞓咗觉啊！佢话佢冇留意到咧喺嗰个即系日食嘅监测仪器咧，所以咧就俾人哋话佢失职咧。梗系炒友啦，咁当然唔止炒友咁简单啦，系咪？咁所以你从呢一方面睇咧，你可以话啊，古时候啲人咧好迷信，但系亦都可以咁样讲咧，就系佢哋好容易咧就会觉得嗰啲事情咧系同自己嘅责任咧系有关嘅。你谂下，日食佢唔赖人嘅，佢唔会同你讲话哦，日食因为啲人衰啊，啲百姓衰，所以搞到日食。佢又唔会话咧系因为你只狗衰，又唔会话只猫衰。佢去到最后咧。你都可以话反求诸己，佢都会同自己讲咧，就系我呢个人主做得唔好，系我嘅德行有问题，所以咧天降惩罚俾自己。咁你话佢会有冇啲补救措施咧？就另一件事，因为通常遇到帝王咧，知道自己唔啱啦，就下诏罪己嘅啫。通常都系跪喺度话：哎呀，我唔啱啊，我做错事啊，你原谅苍生啦，咁样都好过冇啊。你知啦，即系金色对比，我哋科技进步咗啦。我哋解釋嘅嘢越嚟越清晰咗啦，反而可能咧少咗呢份謹慎，少咗呢一份嘅警惕，所以科技亦都唔係萬能，迷信都唔係全部一無是處嘅。提多你一次，原來日食喺古時候係代表帝王失德啊！風頭火勢，不過我知道嘅喺而家情況之下咧，日食係代表咩咧？日食是代表破财咯，我就破咗啦，佢又唔破财啊！呢啲守财奴，唱足佢一世啫，我等佢隔篱嗰个唔抵嘅，攞个良心俾佢当狗吠啊！冇阴功啊，真系啊！佢系边个？ 黄耀祖。 你以为咁样可以打击到我？我隔篱嗰个唔识听广东话嘅，所以我唔惊你噶。 其实佢已经报咗工联会嘅中文学习班噶啦，系嘛？你唔知咩？ 工联会嗰啲系啊，一定有用啊，叫佢努力学啊。系啊，今日咧，豪仔都话拆礼物日 Boxing Day 啊，亦都有人咧就收到礼物，因为咧其实前阵子咧，即系政府咧就咪大大声咁样话唔会噶，唔会噶，我哋唔会咧向嗰啲区议会选举之中落败嘅建制派咧派一啲公职俾佢哋，我哋唔会咁做噶。但可能因为圣诞节啦，咁佢哋都想派啲礼物啦，所以咧民政事务局咧就已经公布咗啊，将会委任咧就两位啊新嘅委员，就系帮手咧管理呢个柴湾嘅青年广场管理咨询委员会嘅，而其中一位新任嘅委员咧就系新民党嘅朋友嚟嘅，佢咧亦都系啱啱咧就喺呢一个区议会嘅选举度落败咗咁样嘅。咦，啱啱明明话唔会派公职噶，咁快就派咗啊咁样。嗱，有访问到唔同嘅朋友嘅，有啲朋友咧都会话咧，即系其实就系当时咧佢哋一齐选举嘅对手嚟嘅，咁啊佢就赢咗啦咁样。佢就话咧即系都会觉得其实区议会选举咧结束咗唔系好耐啫，政府咧应该要避嫌嘅，即系呢句我家啦，尤其是你啱啱咁大力去话唔会派啊嘛，系咪先？但系咧而家咧就已经啊就系将一啲嘅委任嘅职位咧就分派俾一啲嘅落选人士去出任一啲嘅公职啦，好难。面咧会令到公众觉得咧，好似真系派糖咁样。不过咧呢位嘅朋友亦都有讲到啦，就话其实同类型嘅嘢咧，政府一向都有做嘅咁样。不如我就咁睇嘅。不如我哋睇翻啦，柴湾嘅青年广场呢个管理咨询委员会啊，究竟要做啲乜嘢先啦，好唔好啊？因为其实咧，佢哋就系主要要负责咧喺呢一个青年广场整体策略同埋目标啦，青年发展嗰啲嘅主题啊、内容系点样啊，甚至乎设施嘅收费啊等等咧，佢哋都要向政府去提供意见嘅。希望咧就可以为该区嘅青年发展啊等等啊，做到有需要做嘅嘢啦，咁样。呢、这个广场咧，阿祖系熟嘅。因为咧，其实佢同时间咧都举办好多唔同嘅展览啦、艺术活动啦，当中咧亦都有表演嘅场地啦，有一啲嘅课堂啊，各样嘢咁样嘅，甚至乎咧好多外国嘅演。artist 啦吓，佢哋嚟到香港表演嘅时候，因为嗰度系有宿舍嘅，佢哋就可以咧喺嗰度度住添嘅，所以咧我都认知少少啦咁样。但我谂最重要嘅咧系未必要讲究竟今次系咪又派糖派一啲公职自打嘴巴，反而我会话系咪你揾咗一个适合嘅人去做一个适合嘅工作。呢一點先至係最緊要嘅。嗱，我唔係話呢一位、呢兩位啊被委任嘅委員啊，佢哋冇能力啊，我自己對佢哋嘅瞭解唔夠深啫。只不過有陣時都會覺得咧，佢哋委派公職嗰陣時咧，係啊，嗰啲朋友都係好專業噶，可能係律師啊，哇，可能是醫生啊咁樣。但係做委派咗嘅公職咧，可能係同交通運輸啊、環境衛生啊有關係咁樣，同佢哋自己嘅專業咧根本就完全唔拉更嘅咁樣。所以我會話，唔理你係咪派糖，咪派公職啦！如果社會上面而家有咁多狀況，有咁多矛盾嘅話，根深蒂固就因為累積咗好多問題啊！呢類型嘅委任嘅公職啊，如果你真係揾到一個合適嘅人去做合適嘅事嘅話，其實我諗冇人會話你錯嘅。风头火势啊，翻咗两日工啦。第一日咧，佢就好似三点几起身，跟住今日咧就五点几起身。我唯有祝福你，听日翻工嗰阵时瞓到够先起身啦，赵学义。 好啊，好啊，成你贵言啦。我今晚咧一于瞓饱啲，听朝精神奕奕咁翻嚟。嗱，我哋而家咧，无论由两岁嘅人仔啦，去到七十几、八十岁嘅公公婆婆啊，应该系哥哥姐姐啊，我哋每一日咧手上面咧都可能会有用一个智能电话或者一啲移动装置，打开所有嘅 app 啊，睇下卡通片又好啊，睇下新闻啊，或者喺唔同嘅网站咧揾自己嘅兴趣嘅一啲短片啊，或者一啲 article， 即系一啲文章嚟睇嘅。咁啊，智能电话咧真系帮咗我哋好多，可以足不出户知道世界天下事啦。咁亦都喺智能电话里边咧，我哋点样去得知所有嘅呢啲资讯咧，就要靠一啲软件啦。嗰啲软件咧就一般嚟讲，我哋城市人系叫 app 啦，有啲人咧就可能叫 app， 咁其实都系同一个字嚟嘅啫，只不过叫法唔同。但系你哋可能又唔知道，原来咧 中国国内的 app 咧，佢哋开拓嗰个市场咧，已经系咧去到全世界系好高嘅主导地位噶啦。咁啊，我就睇咗一个报告啦，咁就佢比较中国同埋印度嘅手机 app 嘅分布情况。点解会拣中国同埋印度呢？因为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啦，印度咧嗰个科技研究创作嗰啲叫咩咧？科创啊！即系好似我哋而家政府好强力推荐喺科学园里边啦，有好多新嘅科创公司啊，我佢哋不停喺科学上研究一啲嘢，令到我哋生活有所改善嘅。咁啊，因为咧印度呢个地方咧，佢哋嘅发明嘅能力咧好强啊。咁尤其是而家电脑世界啦、电子世界啦，佢哋咧喺嗰个平台上面咧发展咗同埋创新咗好多唔同嘅手机 app， 令到咧我哋喺用智能手机嘅时候咧仲会方便好多。咁喺印度咧，原来中国发展嘅 app 咧喺佢哋嗰度咧，差唔多盖过佢哋一半以上嘅使用率嘅。咁但系咧喺2019年咧第二三季嘅数据里边咧，喺两个分别最大嘅手机应用程式购买平台里边咧，哦，原来啊印度咧佢哋自己本土所研究嘅 app 咧，已经慢慢开始超越咗中国研发嘅 app 噶啦。咁啊，究竟点解会咁得意嘅咧？哦，原来咧系因为咧中国市场所研发出嚟嘅 app 咧，就已经减少咗引入去印度嘅本土，咁所以咧印度本土嘅人咧就可以有更多空间去发展自己啱自己使或者啱全球所有朋友使嘅一啲手机软件噶啦。咁咧喺呢个排行榜里边咧，原来啊有好多我哋中国发明出嚟嘅一啲 app 咧，系非常之多人嘅使用嘅。头100位里边咧，有44位咧都系由中国大陆研究嘅一啲 app 嚟嘅。例如好似我哋平时好中意拍短片，又有声音，有晒音乐，可以把一啲短片摆上网上边嘅一个叫做咩音嘅 app 啦。咁啊，跟住又有好多我哋嘅浏览器即系一个帮你找不同网站的一个好帮手啦。另外呢又有一些帮你看新闻找资讯的一些平台呢，其实呢在这个头100位里面有44个或以上都是由中国大陆发明的。咁啊，點解我哋會有咁多唔同嘅 app 可以選擇咧？其實咧，因為嗰個科技發達啦，其實發明呢啲 app 咧，都係令到我哋喺生活上有好多唔同嘅細節咧，都可以容易啲、方便啲。只要用你嘅手指頭咧，就可以喺手機入邊咧揾到好多唔同你需要嘅資料，同埋令到你可以方方便便令到以後嘅日子咧都更加可以唔使用咁多時間啦。唔使用咁多資源啦，只要用手指同埋有一部機咧就可以搞掂曬噶啦。咁啊，仲有原來咧喺呢個市場裏邊咧，頭先我所講嘅一個拍短片嗰個 app 咧，原來已經啊超過咗有2亿個用戶喺印度裏邊用緊噶啦。咁所以咧你都千祈唔好睇少咧一啲嗰啲叫做咩啊？少少嘅腦筋。忽发奇想的一些天方夜谭，只要呢你肯花啲心机去创造属于自己幻想的一个天地，或者向自己想要的一些方向继续行的时候呢，可能发一个梦仔都可能会令到你在譬如手机界啊，或者在很多不同的界别里面呢都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的。人类呢就希望每一日都会进步嘅，咁所以咧喺唔同嘅媒介里边咧，你所发嘅一啲梦啦，都会可以有机会成真，令到你咧可以舒舒服服咁继续过以后嘅日子嘅。穿上最舒适的T恤。 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我选择我最想要的，可是一个人呢，反而笑开了。我丢弃对我最好的，可是一关上。 有一天，无论去到哪一天，她都是很多乐迷心目中的文青女神陈绮贞。 是啊， 百分之八十完美的日子，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她都承认有百分之二十是不完美的。 那人就是这 样的。世界不会完全完美的。 我想很多她的支持者呢，今天看到其中一个娱乐版的新闻呢，都会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的，就那些标题就很火爆，就说陈绮贞又怎样街头啊，又怎样去揽石啊。但重点是说什么呢，就说她跟一个男士呢，就即是热情如火的时候呢，就话对方原来是一个人夫嚟嘅，即系话已经即系有成家立室， 系 咁。但系个重点系咧，佢就用咗一个字就错，即系搞错咗个人夫， 系 咁。好似话佢哋自己都唔知情嘅，佢个工作室咧就即刻出嚟就话，我都识嗰个男仔唔好耐，唔知佢个家底啊咁样，系啦。咁嗱，即系作为八卦咧，就好想问一下啦，有冇咩 tips 可以比较容易判断到究竟你识嘅嗰个人？ 有冇隱瞞你？ 係啦， 其實有另外一半嘅。係 啦，因為我發覺呢啲咧就唔關係咪一個娛樂圈嘅，你普通人你都有機會咧，就係無端端你身邊嘅好友突然間話俾你聽，喂唔係嗰個有老婆嘅喎，或者嗰個有老公嘅喎，係啦。 我覺得其中一個咧係你如果即係唔係自己一個人去玩咧。你身邊有其他朋友，即如果大家都去嗰度附近玩開，你又識得我，可能我識得阿學兒個朋友個朋友嗰啲咁樣咧，都會噏到。就算我唔識學兒，我都會即可能有其他朋友同我講，會話唔係喎，佢好似結咗婚個老婆。 咁你有識嘅就容易好多啦。 但係有好多人咧諗住，哎呀，我初初拍拖，我又唔想俾咁多人 知啊，未穩定啊嘛， 我都未穩定，我點解我俾啲同 俾阿祖搶咗點算啊？我唔俾佢搶 啊！我又咁完美係咪？ 又未必俾人搶嘅，即係都仲未拖得穩隻手咁樣。 好驚噶嘛。 唔係，但係嗱，啲人話女人直覺好準噶嘛。 嗯， 你覺得容唔容易可以單憑即係對答啊、蛛絲馬跡就即刻 sense 到對方？ 雖然有話女人嘅直覺好準啫，但係亦都有話當女人戀愛嘅時候，咩都係盲咗噶啦嘛。 係冇錯，係咯。你有冇貢獻到？ 有冇貢獻到？ 係 有啊，我有見過身邊嘅朋友係出咗事嘅， 係真係唔知嘅佢。 唔知啊，咁咪以為係咯，但係後屘發覺原來唔知係有一隻船添，佢同時間嗰個係有， 佢講係 有 嚟噶， 哇！遊輪又有啊，山板又有啊，乜嘢都有啊，咁樣咁未當經一事長一智啦，下次快啲問咯，你有幾多個啊？咁樣咯，問清楚冇呃我咁樣咯。 但係通常你 有人中過㗎，因為有一啲咧即係少少玩家嘅感覺咧，係有刻意隱瞞自己個身世啊背景咁樣。 唔好話有冇玩家嘅感覺啦，有啲斯斯文文你真係睇唔出佢。佢原來都係嗰啲一腳踏幾艇嗰啲嚟嘅， 有啲好正常嘅，即係大家情投意合啊嘛，就會即係好自然就會諗，如果你係有一個嘅話，你唔會走過嚟同我情投意合㗎。 咁呢個就係個即係太美麗嘅幻想啦。不過嗰啲譬如以前咧，仲可以逼佢擺你張相銀包啊嘛。而家又冇得逼佢要擺你張相喺個電話 上面書咯， 係啦，即係嗰啲咧就 手機嗰 個 wallpaper 咯 ，screensaver 咯，係啊， 有鬼用咩？ 即係我發覺，如果你驚嘅話咧，可能都要做呢啲小動作咧。即系要我要公告天下。 诶，感情嘅嘢啊，边度话得埋嘅？外人讲乜嘢啊？佢自己唔醒就唔醒噶啦。 系啊，最紧要自己清醒啦，好好保护自己啊！ 唔好做咗码头啊！ 住两国系咪能够完全化解萨德系统引发嘅矛盾，以及随后引发嘅限韩令措施带嚟嘅负面影响？另外，在朝美對話陷入僵局的情況之下，中國領導人接連訪韓，有望幫助推動半島無核化進程取得進展。韓聯社報導，北韓傳媒發文譴責美韓軍方加大對朝鮮半島的監視力度。報導說，在星期二晚上起，有多個型號的美軍偵察機在朝鮮半島上空和半島東部海域上空執行飛行任務。北韓的官方媒體回星廣播電台發表文章，表示北韓已經做好一切準備應對美國施壓，對敵對勢力的行動了如指掌，警告南韓應該自重，切勿附和美方施壓。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3,885点，升10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9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4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55，瑞士法郎0.982，澳元0.693。加元1.316，新西蘭元0.665，人民幣6.996，英磅對美元1.299，歐元對美元1.10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03.55美元，賣出1,503.99美元。天氣方面，位於廣東北部的一道冷風正係向南移動，預料會在晚上抵達廣東沿岸。在早上10点，颱風巴蓬集結在西沙之東南偏東大約7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南海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係能見度較低，吹和緩偏北風。晚上風勢清勁，離岸間中吹強風，天氣顯著轉涼。展望未來一兩日早上清涼，下週初天氣唔穩定以及有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依家嘅氣温23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好，我是 Mandy， 嚟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咧只系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咧大埔丁角路来回方向近呢个龙尾滩有交通意外啊，咁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第一带仍然行车缓慢，经过敬请小心。今日维园有公展会啦，咁一阵下中午12点开始啦，中午十二点到今晚嘅12点啦，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坐字街分别会划分为行人专用区。 而旺角咧今日有个足球比赛啊，咁啊下昼嘅5:35至到6:05期间，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太子道西辅助道路咧、辅助通道咧都会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设宽序，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嘅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圣诞全家做乜醉？ho ho ho！ 我系丰收快活人嘅曾志豪啊！圣诞节咧，我最想同一家人咧做一出圣诞舞台剧，咁啊，梗系耶稣出世啦！点解啊？我可以试下做马槽里边嘅 B B， 再次感受俾屋企人包围嘅温暖啊！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梁浩晴 Hawking， 今年21岁啦。咁我喺7岁开始打乒乓球，15至18岁就入咗香港青少年代表队啦。咁我曾经就攞过全港公开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单打冠军。咁我入读城大之后咧，都为香港城市大学咧喺大专杯里面攞过2年冠嘅成绩啦。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你快啲飞过嚟睇圣诞灯饰啦！ 咦，而家嗰度逆光啊，影相唔靓噶，我唔要逆光飞墙啊！ 顺光、逆光你都要飞噶啦，如果唔系你点睇灯饰啫？ 你攞个流动工作台推我过去咪得咯？ 唔得噶，流动工作台上面唔可以放杂物噶。 喂，你讲咩啊？ 哎呀，唔好嘈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我系 Hanna 谷子乔。 好啦，不如我哋请沐浴露巨星同我哋补补天气啊，赵学而小姐。 而家咧出边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66%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好嘢啊！ 好嘢，好嘢，好嘢！同平时我哋报个天气，你落一望佢，哇，瘦咗咁多嘅咁。 唔系，唔好咁讲，我哋主要听把声，一样咁温柔真系。 啱啊，啱啊 ，OK。点把声你会用温柔去形容？ 唔系，我谂住而家都积翻啲。 阿学而有咩反应啊？咁可以啊？ 我谂住积翻啲阴德咧， 你而家先想即太似啦，你 系啊，哇！你只眼咁大嘅，今日好精灵。 多谢你啊！ 你个人又生得高，个样令你羡慕。 系咪啊？个样又唔肿系嘛？咁都照镜都我话 系啊， 好虚假啊！你哋 咁噶啦，唔讲咩啊？三个钟系咪？嗱，但呢一单咧重要嘅，嗱，我哋三个咧都系中意嗱，我同豪仔就养狗啦，学儿就养猫啦，我哋都中意动物啦，系咪？但系同时间，我谂我哋三个都唔会即系都知噶啦，动物咧应该如果你想要一隻的话你可以选择领养而不是选择去买的嘛，是不是？虽然坊间都还会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售卖的，但很多朋友都鼓励这样东西，是不是？但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想着诶，没问题，中晒那些了，我有心想养宠物养狗的，亦都知道可能我领养更加有意义。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去领养都可能会出事啊？ 会，有阵时佢可能是有病啊。 是啦。 是啊，你不知道嘛，有很多领通常听佢哋系买嘅时候出事多嘅，但即系话哇，以为好精灵咧，翻到咧原来有狗瘟嘅，系啊，好多时候我个 friend 都试过去，哇，即时就走咗噶。 反而 領養我聽到好多都係性格有事咯。 哦、okay, ， 會冇錯， 因為可能佢哋之前究竟嗰只狗仔、啊、 受過咩經歷啊？ 可能俾人遺棄過，跟住擺喺度。咁如果你要領養佢翻去咧，你真係要攞多啲嘅心機㗎。係、 嗯、 啊。 嗱，但今次咧有一個新嘅新聞咧，有一個專題報導嚟嘅，有一個報章即係特別走咗去，有一個嘅地方啊嚇，佢就真係有少少掛羊頭賣狗肉啦、嗯， 領養只狗翻去變咗只貓。 嗯哼。 仲 系 cats， 哇！定系领养只猫，原来翻到变咗只小狮子。 唔系同只宠物嗰样，即系同只宠物有关系嘅，但就唔系呢一个嘅原因。 专门系领养前度留低落嚟嘅宠物，等你笃眼笃鼻。 哇，咁绝啊！ 但系挂羊头卖狗肉啊！ 系啦，系咯。嗱，佢就同人哋讲咧，就系话我哋系领养嘅地方嚟嘅，但系同时间咧， 佢 某层面上系似一个无牌狗场啦，佢又要收人哋钱啦，但系就话佢自己系做善事嘅。 咁我明白。 但系同时间咧就无限翻生噶，因为咧呢个嘅铺头咧已经多过一次咧系俾人哋即系检控过嗰样嘢，可能就改个名啊，各样嘢咧，又继续嚟过啦。嗱、我讲讲详细。少少啊，喺边一度咧？就话咧，有一位嘅朋友咧，就之前啊喺今个月头咧，就到访咗一个咧，声称自己系一个免费领养嘅动物救援组织嚟嘅。 系 咁个名好美丽啊，系咪？佢咧就去到嗰度睇嘅时候咧，就打算咧领养一只三岁嘅狗仔嘅咁样。嗰阵时咧，个义工咧就指示佢嗱，你要填咗个 form 噶，并且你要领养啊嘛。我哋会咧同你进行一个简单嘅考试，你都要提供翻咧你屋企住所嘅照片俾我哋睇翻，究竟系适唔适合养狗先。 咁好正規啊， 好正規啊，係咪？ 成領養都係咁嘅咯， 係啦，冇錯。 一個禮拜之後咧，佢就收到通知啦，就話咧，我哋批准咗你嘅領養啦，咁樣。但當佢咧想接走只狗仔嗰陣時咧，嗰、那個女負責人啊，即係嗰個鋪頭啊，唔好話鋪頭啦，即係 嗰個組織， 係啦，嗰、那個動物救援組織添嘛，自己咁稱呼自己嘅，就話咧你要即場咧就首先你要擺低6600蚊，因為咧之前幫你只狗咧做咗呢個洗牙嘅費用啦，寵物美容嘅費用啦，以及咧3600蚊嘅捐款，因為佢哋係一個動物嘅救援組織啊嘛，佢咁樣講 強迫捐款， 不過呢個收款嗱、強迫捐款一件事啦，而呢個收款账户嗰个户口究竟系属于边个嘅咧？ 自己嘅， 冇错，就系呢一位女负责人嘅私人户口嚟嘅咁样。即系你听到呢度嘅时候，你已经觉得同我哋平时听过嗰啲领养嘅状况已经好唔一样了、 如果以近日警方嘅行动咧，可以告佢洗黑钱噶啦， 系咪？ 即时冻结咗佢户口噶啦，呢、這个好严重噶啦，已经。 好在我有埋后着啊，有做到嘢嘅有人咁样系啦。咁啊，后屘咧呢一位嘅朋友啦，我估计佢咧，因为报道冇写到，佢应该都系俾咗呢一啲钱嘅，带咗只狗仔翻屋企， 系啊，可能佢觉得合理咧，帮我只狗省到干干净净先至翻屋企， 同埋佢觉得系有用。用到人嗰種惻隱之心啊！咁你哋都係一個動物嘅救援組織， 我又捐錢俾 你 哋， 你又真係佢需要洗牙，咁你洗牙又真係要帶佢獸醫度，又真係要用錢噶嘛？咁嘅話，我領養佢，我就一次過啊，全套服務啦，我俾埋啲錢，即係俾咗我，可能我都會咁做。如果我唔第一次領養啊咁樣，但係點知咧？呢一位嘅朋友佢帶咗只狗仔翻屋企之後咧。跟住就唔肯食嘢啦，三日之後咧，佢嘅大便就有啲問題，亦都有流鼻水、抽筋等等嘅情況咧。最後尾帶到去獸醫嗰度， 即係 狗瘟先咯，狗瘟同埋有肺炎，而即係估計係喺佢領養之前咧已經發病噶啦。最終喺佢領養之後兩個禮拜咧，呢只狗咧就需要講拜拜啦。 係啊，狗瘟係最常見 嘅。係啊，兩個禮拜啊，你已經唔係錢嘅問題啊，而係你花咗兩個禮拜嘅心機啊。 已經建立咗啦，嗬、 那個 啊，但係呢個咧並唔係單一嘅例子，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咧就去到同一個機構嗰度咧，就都係想領養一隻嘅狗仔嘅。佢填寫完呢個領養表格嘅時候咧，佢就即係要寫啊，你點樣去贊助個機構咁樣啦。佢就選擇咗咧用現金，佢就即刻捐800蚊。另外每一個月咧就捐100蚊，但後尾咧懷疑啊，因為咧冇確認到個轉帳啊，所以咧佢呢個領養嘅申請，人哋就從來冇俾過佢。 哦， 即系个月俾紧钱 嗱，唔系佢就即系填就话会俾钱，但系佢自己咧即系嗰位嘅填表格嘅朋友谂住领养咧，佢自己冇确认到个转账啊，所以唔成功转账到。但当唔成功转账到嘅时候咧，呢间铺头咧就唔俾佢啊，唔批准佢领养嘅申请。 即系要钱到手先有得领养， 你都冇俾钱啦， 咁就同嗰个捐款完全系两样嘢嚟咯。 好彩，不过都有好彩嘅，有两个嘅例子啦。咁其实咧嗰个嘅 所謂的領養機構呢，就是屯門一間工業大廈入面的，已經是工廠大廈入面到的了。睇返呢，因為後面有記者就再去影啲相啊咁樣啦。佢就見到呢，其實每一隻狗呢都有一個獨立嘅狗籠嘅。不過你見到一啲相呢，佢哋都係真係一啲籠咁樣，但仲有上下層，即係上面有狗擠迫户啦，即係住劏房同埋籠嗰啲咁樣嘅嗰啲嘅朋友㗎啦咁樣。咁有記者朋友呢就去到嘅時候呢，就扮想領養一隻狗隻啊，但係就發覺呢嗰個義工呢根本對嗰啲狗隻佢本身嘅背景啦，領養通常會係咁㗎嘛，啊佢本身係個點解個主人唔要佢啊，佢係咩狀況啊，係流浪狗你帶咗翻嚟，佢發覺個義工呢根本就答佢唔到，淨係馬金叫個記者嗱，你要填呢個領養表格啦，仲要寫到明啊嚇，你要點樣去支持呢個動物助養計劃啊？因為嗰樣嘢會有助你優先去審批㗎。 即係重點就係你係咪善長人翁，你會唔會東家籌款？係啦，幫幫我手嘅咁樣。 最緊要搞掂咗我個組織先。 係啦，你支援得個組織越多嘅，咁你申請嘅機會就越大啦。哇！哦，佢當咗嗰啲 wall 咧係嗰啲演唱會飛啊。咁如果係咪因為如果你成功申請咧，預先批咧就会有优先订座俾你咯，哇，应该系咁样啦。 系啊，咁所以咧后屘咧，记者朋友咧就再去渔护处嗰度啦，咁啊去查询究竟系咩状况啊，亦都发现咧有唔同嘅网民啊，就系话呢一个嘅领养机构啊，佢自己咁样称呼自己啦，系有冇问题嘅咧？有网民就咁话。之前啊，漁護處啊，飄空過佢哋啊，無牌賣狗噶啦，已經。 哦，原來咁樣。 不過佢哋做嘅方法就係改名。 O、okay、K。 改咗名之後咧，就繼續營業啊。係。咁有執業大律師咧就話，其實呢個嘅機構咧已經涉嫌啊，用捐款啦、買狗糧等等去收取款項作為一個轉讓動物嘅條件啊。其實呢個已經係構成咗一個叫做非法售賣動物噶啦、嗯。而另外漁護處嘅發言人咧都話，佢哋冇向過呢一個嘅機構咧發一個售賣動物嘅牌照嘅，冇嘅。而去到上月底嘅時候咧，佢已經係接到15宗啊有關於呢一間機構嘅投訴啦，而其中咧有一宗咧係有15宗涉及呢個機構嘅，都有啲關於非法售賣動物嘅投訴，而有一宗咧已經係裁定咗佢哋罪名成立㗎啦，咁樣。所以咧，即係你聽到呢度，你就會知道，哎呀，大家就算想係去好心想去領養動物，都可能要揾一啲咧真係信得過嘅機構。 唔係你要分得清楚咯。即係嗰個錢點俾法呢，嗰時你咪聽過啲人點樣話自己避開炒黃牛飛呢，佢張飛呢佢就冇話收貴你嘅、不過佢就會同你講，喂買飛呢就 手續費， 唔係佢話佢係調轉嘅，佢話買支鉛筆呢就送你一張演唱會飛，嗰啲鉛筆好貴過1500元，係啦，嗰時有啲咁樣嘅龍溜嘢呢佢就迴避咗嘛，咁而家一樣啊，佢扮叫你捐款， 係， 但係其實嗰個捐款嗰、那個額又大喎。又是被逼喎，咁你同買賣冇分別喎。 係咯，15宗每一宗，我當你6000元，即係嗰個幾錢啊？6、5宗、30、60萬 都有嘅應該。 又唔係6000元一宗，10宗嘅話就6萬元咁樣。 係咩？我諗住佢唔止，應該好多嘅。係啊， 即係9萬元係咪？ 係啊，即係唔知。 喂，但係你為咗9萬元啫喎，其實。 但係有一啲可能 冇就係9萬啫嘛，同埋佢無本生利喎，分分鐘。 即係投訴嘅只係十五。 係啊，佢票控咗得10多宗啫嘛，佢可能有好多喺你票控之前已經發生，同埋如果用呢種運作咧，九成係佢啲狗咧，全部都係唔知邊度黑市運入嚟咧，又冇檢疫啦，咩都冇啦，可能佢真係無本咁滯噶，佢又唔使點俾食宿佢嘅，咁啊求其你嚟到光光鮮鮮咁樣就呃咗你幾千元就走咗。 唔係，我諗佢都要買啲藥啊成嘅，即係起碼你睇係啦，你要睇佢嗰陣時佢健健康康，你攞到翻屋企佢先有事啫嘛。 係啊，因為有陣時咧，佢哋買一啲或者領養嘅狗仔咧，都係佢哋可能係一啲非法嘅繁殖場。 係 嗰陣時細細只嗰陣時咧，就算佢有病，可能 都睇 好病已經走咗啦，你見唔到啦，直情。 冇錯， 到佢有少少病嗰啲嘅話咧，就未發出嚟，因為佢冇好悉心去照顧佢。咁啊，就谂住，总之快啲生多啲，生多啲咧，我就卖多啲，买多啲我就多钱啲咁样。 喂，我觉得其实有个最简单嘅做法咧，而家太流行起底啊嘛，即系你谂下，你而家上网，你求其打个名咧，你喺你个 Facebook 文又得，你 check 下你个 IG 有冇啲人 post 呢啲相又得，你再唔系点样 Google 揾下咧， 睇下嗰啲食评系正评定负评， 真系你真系当佢系 Open Lies 咁样睇咧，总系有 Open Patch 佢 系啦，佢总系会有啲蛛丝马迹噶嘛，冇人走得甩咁叻仔嘅。 但佢不停轉名喎， 唔係嗱，不停轉名，但係啲人咧有陣時跟得好足㗎，係 啊， 嗰啲監察者咧都會㗎。 跟住都話啲網民係見到啊，佢改名㗎，佢哋之前已經有被起訴過㗎啦，咁樣，係 啊， 所以呢一啲嘅正評負評咧，其實都可以睇下。 同埋咧，如果以往嗰啲慣例咧，唔一定係講寵物店啊，譬如嗰啲食肆啊，或者咩嗰啲奸商咧。 佢轉名咧，但係佢個手提唔轉噶嘛。因為通常佢懶咧，譬如話都係我做騙徒。 唔係因為用開個 number 啊嘛，係 啊，你用開都係呢個 number 真係㗎。 可能可以鬧翻以前啊嗰啲客路咧，係咪先？ 嗰陣時佢哋有啲人 check 翻咧，就話喂唔係喎。電話號碼都相同喎、最多個可能個姓氏改嘅啫，依家裝入邊有租嗰啲咧， 交換電話用咁樣。 係啦，總係會有少少即係提示俾到你嘅，即係你唔好太信任咯。見到個機構名就盲中中上咗去， 係啊， 係啊，你問多兩下都冇死噶。 我覺得其實咧，消費者或者想養寵物嘅人嗰、那個心態都要需要調整。即係其實咁多年以嚟咧，我哋一路睇到好多一啲非法狗場啊，或者一啲所謂嘅慈善組織啦。其实他们对动物真的很不人道的。 是 这个其中之一的原因，其二就是有些可能真的贪钱、好像刚才那个个案那样。但是呢他们就是吃正那个心理。因为你个人很想去养宠物的时候呢就什么都不理。哎呀不紧要啦，你帮他做了清洁、我给钱啦、我喜欢他第一个眼缘就已经、就已经不放了。我望到他我觉得很开心，我很喜欢他，一定要拿他回家。但个问题系，有阵时养一个动物咧，唔系话佢陪你啊，又或者你求其去一个咁嘅狗场啊，去攞翻嚟见佢，哎呀佢好惨啊咁。其实有好多地方嘅动物都好惨噶，有阵时譬如你行过街边、有啲楼梯底下边咧，有一啲猫仔啊，那些都系一样咁阴公噶，咁所以。那個心理是很難的、尤其是那些叫做什麼、大愛、我覺得你每一即你想去領養的時候，你真的要看清楚那個組織的背景，又或者你有沒有朋友曾經去過、樣，而不要單憑你個第一個眼緣，你喜歡他我就扯住他不放。 剛才那宗新聞你都這樣說，女人的直覺很準，不過当爱嘅时候系点噶？ 盲咯， 系咯。 所以大家咧，几爱动物都好啦，都要谂多一谂，醒目少少啊！如果唔系咧，俾人哋欺骗咗之余咧，更加助长咗呢啲嘅朋友咧，可能过度繁殖一啲嘅狗仔噶、 都系嗰单起底，要起底。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甚晚，牌一早该要摊，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和你身上。别再做情人，做 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估唔到有一啲炫耀组都唔想使用嘅炫耀服务咯， 你讲嚟听下，呢、這个真系吸引唔到我。 因为其实有好多嗰啲空嗰啲叫做咩航空公司咧，都中意推出佢哋嗰啲超豪华嘅头等舱服务， 即系唔止头等咁劲噶啦，系超豪添。 系啦，嗰阵时我哋讲过咧，就系好似阿联酋噶，佢就可以俾你喺度冲凉啦，同埋咧佢会有一个都系嗱瞓觉 都过一间可以冲凉，我都有试过见过。 咁佢瞓觉就基本动作嚟噶啦，咁啊有个机舱咧，好似闩埋道门咧，你觉得好巴闭噶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呢一间咧，应该都系嗰啲即系豪华航空公司嚟噶啦。佢推出咗呢一个咧，超豪华头等嘅呢一个机舱咧，佢系用酒店式嘅客房嚟形容嘅。因为你嗰个机舱里边咧，唔系净系得个座位，佢系包括咗啲乜嘢咧？包括有客厅啦，有睡房啦，有一个私人厕所。 啊哈！ 客厅、睡房、私人厕所。或者咁讲咧，你有一条私家走廊咯， 啊 哈，系啊，呢、這个就系佢， 即少少一个套房咁样噶啦，有个小嘅厅，有同埋嗰张床咧，并唔系一张椅背，即系伸直咗之后咁样，系直情 一 张好似系双人床咁样，我见到张相系嘛， 单人床， 单定双啊？ 嗰张系单人床嚟嘅， 单人床 ，OK， 系啊，单人床嚟嘅，咁咧佢就话你，首先你有个四米长嘅走廊就连接住客厅同埋睡房啦， 四米 长个、走廊啊，客厅同睡房啦，咁然后咧，冇窗啦，咁有道门闩埋啦，床尾有个私人电视啦，可以当系电私人影院啦，有张 sofa 可以俾你喺里边就即系晾脚啊，睇嘢啦。 几多钱先？讲个 系啦， 攞个钱嚟掉。 嗱，讲真的真系唔贵，32万啫。 32万啫嘛。 32万。 32万。 港币。round trip 啊，即系 来回定一程啊。 一程。 哇，太贵啦， 真 系 贵 啊！头先我同学儿就系话，咁如果遇到气流嘅话，佢咪又会蹬嚟蹬。 一样都系抛嘅啫嘛， 系咯？喂，你抛我而家，我俾咗32万嘅， 你俾咗先啦，你俾到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职工盟主席吴敏仪话：近月多咗关于筹组工会嘅查询，试过一日收到10个电话查询，包括嚟自医疗、资讯科技、金融、建筑、酒店、新公务员同非合约公务员等多个行业，部分已经取得登记证书。吴敏仪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喺和平非暴力抗争方式中，罢工系唔错嘅选择。希望未来由工会发起大罢工，唔再出现冲突。又话今次系影响香港公运发展嘅机会，但系未必能够赶及影响下届立法会功能界别选举。吴敏仪举例指出，有工会一直同公司保持沟通，每个月同公司开会。公司提供工会假处理工会内部事务，双方讨论加人工、福利事务，亦都唔打压工会在大型社会事务表态。他形容吴景熙的时候，工会的存在十分重要，可以协商提出方案，协助公司渡过难关。今日将会出现一次日环食，但是在香港只是能够看到日偏食。预计日食在下午12:17开始，至到下午3:22结束。而食肾时间，即是太阳被覆盖得最多的时间，是下午1:55。预计到时太阳会有一半的直径被月球遮挡。 天文台科学主任庄文诺表示，预计今日天气大致天晴，市民到时在向住南边至到西南边冇障碍物的地点，可以观赏有关天文现象。天文台提醒市民不应该以肉眼或者是透过望远镜直视太阳，以免严重损害眼睛。较安全的观测方法是透过针孔或者望远镜，将太阳的影像投射在白纸或者硬纸板上，然后观看它的投影。在北京，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业务主管单位的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指金钱政治是美国政治对立以及社会严重撕裂的重要原因。文章说，美国的金钱政治将选举变成富裕阶层的独脚戏，又指外部团体为影响国会选举而播放的电视广告中，超过四成是秘密捐赠者资助。文章指出，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和人权的模范，但是无所不在、深根蒂固的金钱政治彻底击破美国的谎言。在金钱支配政治的美国，没有金钱，一切关于政治参与的议论都只是空谈。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修改民事证据规定，明年5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表示，修改决定重新公布的民事证据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完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将视听资料以及电子数据纳入适用范围，扩展收集证据的途径，修改当事人自认规则，将诉讼代理人承认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视为当事人的自认，不再考虑是否经过特别授权，完善当事人以及证人承诺制度，以及虚假陈述的制裁措施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认为，修改决定对于保障事主诉讼权利、促进规范民事证据采信、提升司法公信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以及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只是红隧港岛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而东九龙走廊就有个维修工程，由现在直到下午的5点钟，介乎学园街和安徽街之间一段的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快线是会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维园今日有工展会，一阵12点开始到今晚的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西沙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ERA 阿迪，心中的小怪兽。 我这个就是坏了的三色机器人，它是负责处理一些污水，但是中间的滤芯坏了，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处理好一些水。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的影片参赛。 我们是 ERA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无到圣诞感是最赞。 小 B， 你要唔要啲曲啊？ 曲可卡因呢啲嘢唔掂得噶 ，Alex。可卡因咧会令你产生幻觉、精神错乱，甚至患上心脏病噶。 我知道，仲会令你呼吸道同鼻腔受损、躁狂、妄想、被迫害添啊！ 你知啊，仲问我要唔要？ 我系问你饮唔饮啲汽水啫。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ay no to drugs， 个个中山。 咁家姐咧？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好想攞32万搭一程酒店客房式飞机嘅曾志豪， 我会仲有如果真系使得起咁多钱嘅话咧，我会宁愿去搭一次私人飞机嘅黄耀祖。 如果你搭私人飞机嘅话咧，就带埋我啦，黄耀祖阿志学儿陪你一齐去吓。 有啊有啊，而家咪有嗰啲带埋宠物去旅行嗰啲咯。 系 系啊，你哋两个是但一个扮主人咯。 如果我觉得30000几蚊咧， 三十几万咧 ，我哋不如夹粉自己去 book 一程私人飞 机。系啊，我都系咁谂啊，太贵啦， 我觉得系。佢威嘅地方就系咁啫嘛。 系啊，系啊，真系威。 威嘅都， 即系我哋自己一架私人飞机， 都好威啊！私人飞机几威啊！ 我有个 friend， 我有个 friend 系做私人飞机嘅空姐噶， 咁会点噶？ 咪真系净系 serve 嗰个老细咯？ 系咪特别高人工噶咁样？ 咁我相信都系啊！ 佢哋系高人工嘅，不过就唔系固定一架飞机咯， 系啊系啊，但一出就好耐咯，所以佢一要就嗰程咧好耐都翻唔到香港嗰啲咯。 哇！咁个人工咪好贵？譬如佢坐个私人飞机过去两个礼拜咁样嘅话，咁即系要俾两个礼拜嘅钱噶咯？ 应该系 系啊，我见佢生活水平都同我一样啊，会食饭加冻饮2蚊，眼都唔眨， 系咪啊？ 系啦，应该都系属于富贵嗰挺嚟嘅，系。 不如你继续，你继续带。 我唔继续带佢啦，我收翻收啊。 OK， 好。 但系见到条裂痕咁斜。你哋系中唔中意食甜嘢噶？ 中意噶 ，OK 嘅 ，OK 嘅。我日日都食咁滞嘅，你知啦。我屋企晚晚都要食甜品。 唔怪之靓衫咁。 系啊，爆出嚟啦就。 我嗰日咧就系去便利店买嘢，我见到咧我前面有个排队俾钱嘅呢位顾客咧，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见到咧我都。都记住咗好耐，佢真系咧嗰个身形咧，你只系会想劝佢何必咧咁样，系啦。咁就算你唔识佢咧，你都觉得正常。佢唔系叫阿波叔咧，都系应该叫阿肥哥噶啦，即系咁样嘅一个身形啦。跟住我就话点解咁肥嘅？跟住佢攞钱 埋单 埋单嘅时候咧，我望住佢嗰袋嘢系咩便利店，可能做紧减价咧。雪糕有啊， 雪糕 有冧到咧，有起码有十排嘅。佢买嗰啲咧，嗰啲 仲要买咁多啊？ 嗰啲唔知咩更大嗰啲咧，一盒盒可能有特价，佢买咗10盒。仲要咧，佢买咗嗰啲咧纸包饮品系咩嚟嘅咧？ 咩 豆奶。真系即系唔營養豐富或者唔咩嗰啲啦，我記得係豆奶嗰只嚟噶，哇！真係 又係啦，你又成營養不良咁樣， 十幾排咁樣，跟住仲有啊朱古力。嗰啲黃色嗰只咧 ，N and N 嗰只啊，又係起碼有10包，我諗全部都特價。跟住我真係隔離望住佢咧，我真係好想同佢講，我想温馨少打一搭佢個膊頭，不如你即係。回头是岸啦，系咪先？ 可能佢都想搭住你。 你嘅身形同嗰个包装袋一样噶啦，已经系白赚到爆晒噶啦。 唔系，虽然我哋三个嘅身形都系咁样，其实都唔嘢少噶，食得 系 唔吸收噶啫嘛。 但系嗰个真系好阴功啊！ 嗱，你哋两个中意食甜嘢，我就麻麻地甜嘢，因为雪糕啊嗰啲我全部都唔食嘅，因为又冻啦又剩啦。咁啊，平时甜品咧我都系拣一啲中式嘅糖水食噶啫。咁我睇咗个报告，呢个报告咧就唔 系 好啱你两个嘅，系关于镜酮。 经痛咩？经痛 啊！ 哦，经痛，我谂紧阿蔡敬文啦，定系崔杰彤咧？经痛 咧，你知啦，我哋啲女人咧，即系一生伴随嘅最辛苦嘅就系嗰个月经嘅烦恼。 其实我哋都痛嘅，你知唔知啊？ 点解咧？ 痛在你身，烦在我哋心，唔系烦，痛埋我哋个心嘅， 系咪带俾你好多额外嘅？ 梗系啦，最我谂明显啦， 我谂最大嗰样嘢系我哋一世都唔会明啊，究竟嗰个痛系咩痛 咧？我哋要承受你嘅痛楚带嚟俾我哋嘅苦恼。 有阵时听到你嗌嗰个痛咧，我好想，哎呀，我明白，但又讲唔到，我真唔明白。 你哋真系唔会明白，因为喺体内嗰种咁嘅抽搐嘅痛咧，你哋系感受 的。Okay, 所以做女人系好伟大吓。嗱，呢个报告咧就话咧， 我恨我是女人。 呢个报告咧就话咧，如果女性咧真系定期啦。食少少甜嘅嘢咧，其实除咗对于我哋嘅心情好啊，因为甜嘢会令到你个脑咧系会散发一啲叫安多芬啊，令到你嘅心情好之外咧，原来啊佢系有一啲功能帮你疏通个血管，令到你个子宫收缩嘅时候咧系冇咁痛嘅、 哦。但有冇话乜嘢系为之一个咧适当嘅份量先啦？大家都知啦，我哋平时嗰啲宣传声，大家都成日讲啦，少甜少糖嗰啲就会好嘅。 而家要你食痛，你食甜嘢嚟止痛，你仲少糖？ 但所以我就问要几多 啦？ 食到唔痛为止咯。 因为其实而家 你一痛咧就塞块胶落去。 唔系啊，一般人咧佢哋会觉得，哎呀，食少少甜嘢好罪疚感啊。 哦 ，OK 嘅 ，OK。 即系又会觉得， 我食少食得少就有罪疚感， 唔够食啊罪疚。 你当你自己呢啲唔同啊嘛，真系。 我就嚟会收翻个身同个心。 唔系，但系如果女士痛紧嘅时候，我谂佢唔罪疚噶啦。如果你话俾佢听食一条朱古力可以即系唔痛嘅话， 一条就过分多嘅。但其实朱古力都唔应该食得多，因为朱古力入面有咖啡因，咖啡因又会令到你、 再经痛啲啊？ 唔系都会嘅，因为咖啡因系会帮你个身体抽干你啲水分，咁、就会令到你个血管收窄。 即系饮翻啲糖水补翻啲水分。 血管收窄嘅时候咧，咁佢个子宫收缩嘅时候咧，你咪仲更加痛咯。所以其实咧有好多，譬如中医师咧就会教你用一啲黑糖啦，加姜啦。煲水嚟饮啦，或者食 加姜又唔系个个受得起噶， 你加少少咯， 系咪少少即系适当份量， 系适当嘅份量，可能一两片就一碗咁样啦。咁另外一啲红豆沙亦都系有帮助， 咁即系咁简单已经可以帮到手。 其实系好简单嘅嘢帮到手，只不过我哋而家都市人咧，成日都觉得少糖、少油、少盐就系健康，但系其实咧，有好多时候我哋身体如果你成日都缺乏一啲油啊，缺乏一啲盐分啊，缺乏一啲糖啊，相对嚟讲。对于个身体都系唔健康， 但系咧佢呢种系属于叫做预防性咁样，会令到你冇咁经痛啊？定系真系头先我讲嗰种咧？ 有舒缓性噶， 即系经痛紧嘅时候食，反而都有 咁。当然唔系好似食药咁立刻令你冇嗰个痛楚。 即系如果唔系啲糖水铺咧，全部推出经痛套餐， 经痛添啊你！ 经痛套餐真系喂呢边啱啊！呢边女人呢啲 又惊又痛啊！ 红豆沙就得嘅 ，OK。如果你好痛嘅话咧，拍多粒。汤圆啊， 系啦，但又唔可以饮，唔可以食冻嘢嘅。其实点解嘅？系因为又为 再食冻嘢咧，因为我哋个人体咧，女性嘅身体咧，喺你个小腹嗰度咧，系有一层脂肪包住你个子宫嘅，咁系等个子宫唔好受寒啊。因为子宫受寒咧，可能令到你嘅经血结块啦。 哦， 吓， 哇，呢啲真系好，你突然之间好似 我直情觉得佢好似嗰啲即系学而医师咁样， 我 真系。 我哋 呢啲我睇下 久病成医 啊 嘛，睇得多。 我平时都咁讲啊，你唔信我。 不过好彩咧， 唔系你话病嗰啲点样睇出好顺利？ 啲男人咧一听讲女人嘢咧，自己喺度讲埋， 系啊， 仲好似讲到自己都系专家咁添。 我都有买噶两滴液噶嘛， 你帮手买啫，你都冇，你都冇用过感受 鸡翼噶嘛，你买 系啊 ，butterfly 啊嘛，我知噶。 我头先讲紧咩噶？ 你讲紧话唔系宫寒， 唔系有个脂肪， 有脂肪包住个小方。 饮完冻嘢嘅咧，就真系会令到你嗰啲血咧就停咗一块。快咁出嚟，即系嗰个经血流嗰个量唔畅通啊，唔畅通。咁啊，对于譬如可能你第时想要生 B B 嘅时候咧，嗰个子宫嗰个功能唔系咁好。 系系系， 即系呢一个系中医嘅睇法嚟嘅，西医当然系百无禁忌啦。 系咪西医反而冇嘅咩？ 西医系百无禁忌噶， 因为以前咧，以前中学咧。 咧，你最容易想知道咧，你嗰啲同學仔有冇人 M 到咧，即係好八卦噶嘛。除咗睇下佢有冇咧， 好奇啊嘛，即係想睇 啦。除咗睇下佢有冇上堂嘅時候咧，好似交易毒品咁樣咧，你有冇啊？你有冇？有。 跟住突然間要去廁所啊！ 除咗呢啲之外咧，就睇下大家去 canteen 食嘢嘅時候咧，我唔飲凍嘢啦。跟住之後，哦，你唔飲凍嘢， 好小學雞 啦，係啦。咁當然最直接嘅就話，喂，佢冇上 PE 堂啊，咁樣嗰啲咧， 冇上游水堂啊 ，PE 堂都唔上 咩？你哋唔好嘈，呢啲咪就係唔好嘅性教育咯。 係啦，其實係可以上 PE 堂。 嗱，我哋就咁大噶啦， 所以咪要改變嗰個思想咯。因為其實呢啲係好正常嘅，男人同女人嘅分別。 唔係，但係係同學，係女同學自己話唔上 PE 堂噶嘛。 但 係 你就好好奇啊嘛， 你哋好奇，你 唔係我哋冇尷尬。 個女仔尷尬啊？ 點解啊？ 即係我唔。哎呀，好又， 但我哋睇广告明明话咧，你睇下喺唔方便嘅日子，一样可以跳舞。 你讲啦，广告嚟噶嘛， 假嘅咩？唔得嘅咩？ 唔系假， 踩单车都得嘅，我见啲广告咧，直情话喂睇唔到嘅咁啊。 呢个曾潮真系好烦，每一个人嘅体质都唔同噶嘛。 可唔可以重复讲多一次嗰句？ 曾潮真系好烦， 唔系个人体质都唔同啊。 个人体质唔同啊，有啲真系贫血嗰啲啊，你叫佢行多两步都唔得掂。 我都真系有见过一啲嘅女仔嘅朋友咧，佢系痛到真系翻唔到工。佢话我行都行。唔到啊！ 喐唔到。 知佢有一次咧，佢要演出啊，佢演出唔到啊，系因为你谂下啦，嗱，即系嗰个系你嘅工作嚟嘅，唔同即系 office 工作。我今日开少个会咁样，但嗰个演出卖咗飞噶嘛，但系话我真系唔得，因为系要痛到入咗医院咁样啊，阴功啊，所以咧呢个即系每个月定期地食一啲嘅甜嘅嘢， 少少嘅甜嘢，就唔好因为哦我要减肥，我要 keep fit， 就乜嘢甜嘅都唔食。咁但系你又唔好话因为我好中意食甜啊，不停系咁食。即係 嗰句同我講。 咩嘢都要有節制嘅，唔係啊，冇經痛你食得多甜嘢都會肥。 所以我就同佢講，佢冇經痛叫唔好食咁多甜嘢啊。 唉，呢個世界都係噶啦，唔好攬啦，樣樣嘢都。 唔係咁，即係其實我哋應該就教識啲同學仔，以後咧就唔好即係立亂取笑佢哋啦，又唔好再用嗰啲飲凍嘢啦，冇上 PE 堂啦，你有第二個特徵啦。哇，佢食咁多甜嘢嘅， 係有咗啊，越講越大啊。 喂，唔該曬， 呢個啱啦。 你哋系唔会明噶啦， 系啊，但阿草蜢又会同你调翻转唱噶， 佢想做 怎么天生不是女人，跟住你就会同佢讲你唔明噶啦，咁样， 因为我恨我是女人啊。 开心从来未想我，孤单了才愿找我，如够抱着我，如够热切地亲我，尽是情人。不爱我，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泣仍要这样共你亲吻。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泣仍要这样共你亲吻。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再。 我爱我是女人啊，呢、這个系边个嚟噶？ 哦，佢咯， 系咯， 自己介绍俾自己听歌， 系咯，好正啊，自己听翻。 我恨我是女人嘅赵学而 系啊，嗱呢 嗰阵时写咧，系咪度住嚟写噶？ 唔系啊，呢只歌系 Cash 流行歌曲比赛嗰啲参赛作品嚟嘅，啱就我唱咗， 哦，跟住就出埋碟， 系啦，跟住咁啊，喺个比赛入边攞咗奖嘅，咁然后就收录咗喺我个大碟入边。 哦，但系浑然天成，简直好似度身订咗一样，即系好似舍你其谁嗰种咁嘅感觉。 因为成日都觉得佢好 man 噶嘛， 系啊。 呢首仲唔系你唱咩咁样？ 真系啊 ！OK， 喂，而家咧呢单新闻咧就讲紧咧，即系银行咧，咁因为你知啦，而家由于息比较低咧，咁、虽然好似回翻少少啦，咁但系咧好多人咧都即系各出奇谋咧，都系好想话喂，如果你肯存款嚟我哋度咧就好啦，咁样内地。佢都有呢啲咧，所謂銀行嗰啲優惠咧。嗱，大家見過最多咧，即係無論係開户又好、存款啊，或者申請信用卡都好咧，通常嗰啲優惠咧，一係就係嗰啲迎新禮品啊，係啦，話俾你聽，哇，又或者咧，吸引啲 現金券、 現金券啦，或者吸引啲男士咧，好無聊地咧，就話我哋有最新嘅超級英雄系列嘅信用卡 啊，係 啦。如果見到阿宇嗰啲，就話我哋 Hello Mimi 啊咁樣嗰啲。 唔係家電、小家電都有嘅， 小家電都有嘅，好多噶嘛。 對於我嚟講，吸引咧係嗰啲現金回 贈，回贈 係啦，因為有陣時自己好衰，嗰啲積分你又唔記得去兑現啊，嗰樣 嘢。我成日都蝕㗎，係 啊，變咗你即刻有現金回贈，我覺得我好似唔會蝕，起碼我即刻可以用咗啦。變咗嗰個呢一類型嘅現金回贈係吸引我嘅。 好啦，但係對阿田嚟講咧。 現金券咯， 都係現金券。 唔係啊，佢睇得所有嘅條文非常之細緻嘅，佢會知道邊一張喺邊一度可以有優惠啦，邊一度另外一張咧喺嗰度又有折頭嗰啲。 哇，咁勁啊！ 佢好勁噶， 得閒 send 個 message 俾 佢。佢真係你問佢咩都答到你啊！佢 咁如果俾你揀咧，呢間銀行咧，佢就送一啲。好值钱嘅嘢， 哦， 好值钱嘅嘢，唔系钱嚟， 人寿保险， 但系好值钱嘅，甚至乎咧，啲人系话，哇，有钱都买唔到，要抢噶，佢而家就攞嚟做礼物， 新娘 送俾你， 抢新娘， 咁又唔会啦， 包晒 分啫，系咯，要唔要先？要唔要先？ 抢嘅， 系啦，即系你平时喺街度都好难可以买到噶啦，已经， 哦、 但系佢而家帮你 演唱会飞， 啱啱就想讲 呢类似呢啲，你要唔要啊？嗱，我冇话演唱会飞， 哦、 要唔要先？ 要 啊嘛， 马云开个我如何致富第一步咁样，或者揾阿成哥开个 talk 咁样， 系啦，都唔系呢啲，再实际啲嘅， 系 嘛， 系啦，用得到嘅， 诶、哎，食得到添， 哦，食得到， 系啊， 我要抢嘅， 鲍鱼啊。猪肉啊， 哦， 好值钱啊！ 喂， 的确， 猪肉 而家 真 系 要抢 啊！值钱噶， 我拆开嗰一句先啦吓，话好似新年咧、会好啲、 啊，系咪啊？ 供应量会足啲、 啊，哦，系啊， 系啦，所以可能大家唔使挨贵猪肉过年啊吓，希望系真啊！ 嗱，你谂下，即系当你都预咗过年啲猪肉唔知道有冇货嘅时候咧，你就知道而家佢几矜贵啦。所以咧，佢话咧，即系早几日咧呢个新闻咧，佢喺浙江有一间银行咧喺呢个台州临海嘅一间银行，佢就举办咗一个存款就送猪肉嘅活动， 真系估你唔到。 系啦，佢话如果你肯咧摆入10,000蚊人民币做定期存款嘅话咧，恭喜你啊！首先咧就你可以得到我哋一个抽奖， 系 咁 抽奖啊， 系仲要抽奖嘅， 冇诚意噶。 系啦，但系佢个抽奖系抽奖好多嘢送，佢话其中一个奖项系咩咧？就系可以得到一斤猪肉。 哇！ 都系讲紧一斤猪肉， 唔该晒，吸引唔到我，有冇打蛇饼啊？佢 唔系，但系佢嗰个抽奖咧，你想唔想望下个抽奖券系点样噶？ 系啊，有只猪个样 系咁样噶。 哇！ 佢有一张咧，佢有一张大嘅食饭台，佢、 啊、 有一张大嘅食饭台，咁然后咧， 圆形嘅饭台， 系啦，咁啊铺张粉红色嘅台布，咁咧佢上面咧就 将、那个粉红色系皱纸嗰啲粉红， 系皱纸粉红，咁然后咧就将呢一只猪咧可以分解嘅部分咧全部分解嘅，包括中间有个猪头啦、猪手啦、有猪腰啊、猪肩啊、猪膘啊、猪尾啊，咁啊 猪 肾 啊、 猪脚 啊，全部咧逐件摆上台，每个猪嘅部位前面咧就有一个 number 喺度， 系 999啊。 零嗰、 那 个 系啦，冇错啦， 系 啦，又666啊，咁咧你就转嗰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恭喜你，你抽到哇999系抽到咧，最劲咧就系送你只猪手 吓， 定系脚嚟嘅咧，系分唔到啊，猪手定脚啦，咁样系啦，即系总之我都系嗰四只啦，系咪先？ 头嚟嘅 系啦，咁然后咧有啲如果抽到小型啲嘅咧，就可能有个猪腰啊，或者有个猪腩啊，咁样咧。佢話佢哋嗰個活動咧，朝頭早8:00到下午4:00， 係 即係正常開業時間咁上下啦，已經送咗幾多份出嚟啊？1097份豬肉。 即系话最少吸引到， 即起码有千几人去申请咯， 有千几人攞咗10,000蚊摆落去做， 千几人每人摆10,000蚊落去做定期啊， 系啊，好犀利啊！ 通常坐喺呢一个位咧，先至识得计呢啲数，我都谂住会计错， 好好啊，真系。跟住佢就访问嗰啲开户嗰啲阿妈咧，全部都系话。嘿，咁我点都要存钱嘅啦。嗱，佢话我咧就钱就存咗入去，佢又有利息俾我，仲有猪肉攞，唔使去街市度抢咯，几好啊而家。 哎呀，未必攞得到，要抽奖啊嘛。 唔系，但系佢一定可以抽到噶，因为咧、 就是、部分唔同啫。 系啦，只不过系部分、哦你究竟你抽到脚啊手啊定咩咧咁样？ 如果有1000个人，佢哋真系都系摆低咗10,000蚊先至可以攞到呢一个去抽奖咁样嘅话咧，吓嗰日啊嗰个银行啊，佢收咗10,000,000啊！ 哇！犀利啊！ 10,000×1,000 啊嘛， 系啊， 计咗两次，我自己睇完呢条数我都信啦。 佢已经送咗1,097份咁样咯。 即系佢袋咗咁多钱啊！嗰一日可以攞 到 一次， 佢就冇公布佢哋个存款数字，可能佢都费事即系。 起码要10,000蚊， 入门都10,000啦。 我已经系计1,000人，佢都派咗1,070份咯，系咪？ 头先访问嗰个大妈咧，即系话有猪肉分嗰个咧，佢存咗几多钱啦？佢存咗20,000蚊， 咁啊抽两次咁啊嘛？ 我谂应该系为咗抽两次啦咁样。咁咧佢话银行职员咧就表示咧，净系为咗呢一日嘅存款活动咧，佢哋已经买咗6隻大肥猪。 哦， 嗯， 特登买多6隻猪翻嚟。 哇，6隻猪可以分到俾1,000个人咁， 系啊，好犀利啊！所以就 一人一个手掌。 同埋好得意啊！佢哋分猪肉嘅时候真系名副其实 分 猪肉咧，系啦，佢哋会真系断根分咯。佢话有啲咧就系嗰啲叫做散户咧，就全部一根一根咁分嘅。佢话有啲头先我谂，譬如话抽到只猪脚嗰啲咧，佢就重5斤啊或者3斤。跟住佢话我哋银行咧过往其实都试过送烤鸭噶啦。 哦，咁个成效冇咁大啊，系咪啊？ 系啦，即系佢话佢哋呢个银行咧，原来有铺人咧， 中意送嘢食， 就专门送呢啲好实实际际嘅嘢食啊，咁样。只不过今年咧就送猪肉， 哇， 就倍感自豪 真系食住嗰个状况啊，因为猪。贵啊嘛，大家成日话即系 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啊嘛。 咁而家就送俾你咯，佢哋、 啊、 大把钱，佢哋买唔到猪啫嘛，咁咪攞啲钱去银行度投资咯。 同埋佢真系好了解嗰啲 snai 嘅心态咧。佢话点解嗰啲猪肉会编晒 number 咧？原来佢话旧年咧佢哋冇编 number，、 啊、 就送烤鸭，咁咧啲鸭咧就个个咧一只只咧。啲人喺度揀啊！ 我要上裝，我要上裝 咁啊！我依只肥啲，依只肥啲。 佢話結果有啲人咧傳之後就話搞錯，啲靚嗰啲俾人攞曬，我唔傳啦咁樣。 係啊，剩翻個 pat pat 俾我。 係啦，佢就話今年唔好拗啦，編咗 number， 咁啊與人無尤啊！恭喜你啊！你抽到條豬橫脷啊！咁啊，花開富貴啦！恭喜曬啊！ 支配政治的美国没有金钱，一切关于政治参与的议论都只是空谈。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修改民事证据规定，出年5月1号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表示，修改决定重新公布的民事证据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完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将视听资料以及电子数据纳入适用范围，扩展收集证据的途径。修改当事人自认规则，将诉讼代理人承认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视为当事人的自认，不再考虑是否经过特别授权，完善当事人以及证人承诺制度以及虚假陈述的制裁措施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认为，修改决定对于保障事主诉讼权利、促进规范民事证据采信、提升司法公信力。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在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上抵达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巴蓬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但是能见度颇低，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以及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呼哈，唉，块玻璃烂咗，心情都烂埋啊！但系又到年尾啦吓，可能喺呢一年将至里边，有好多嘢你都想回顾一番嘅。拆礼物日究竟有冇啲咩字，你会觉得系呢一年啊赐俾你嘅一个礼物呢？有啊有啊，我而家发觉影相呢，我哋而家多咗一个礼物啊，就係唔係好似以前咁样呢，淨係得一个 V 字手势啊。冇啊，琴日见到有单新闻都系咁样㗎，好似话呢有一个小朋友呢，佢就係、是、走埋呢就想同一班嘅人影相。佢开头呢就係、是、举起胜利手势走埋去㗎，咁嗰一班人呢都好开心，就同佢一齐话好啊好啊，一齐合照啊咁样。谁不知咧，当大家一齐拧转面对住镜头嘅时候咧，佢个手势咧就已经唔系 V 字手势，系变咗一个 Give me five， 然后另一只手指就竖咗一只嘅手，系啊，变成咗一个啊，睇落去好似六字咁样，但实际上你知道啦，咪就而家时下最流行嘅其中一种五只手指再加多一只嘅诉求咯。我谂系真系呢个年代，我哋嘅香港人咧，先至会有呢一种新嘅影相手势嘅啫。以前你要整蛊人咧，最多就整牛角啊咁样啊。原来而家咧系可以用 V 字手势，但系同你 friend， 但系其实拧住面咧，咪就系变咗五加一咯。而家仲有啲咩係今年你会多咗嘅呢？唔十不相瞒啦，我諗你会留意咗呢一个群体呢多咗好多嘅，就係、是、警察。譬如我琴日呢我去探病嘅时候呢，我琴日因为有个朋友呢入咗医院啦，当我去探病嘅时候呢，真係经过病房呢，我哋啲朋友都会喺度互相喺度好所谓警惕呢，就喂喂喂，见面到嗰度有警察啦。但其实本来警察係好正常㗎嘛，医院里面都有。但唔係呀，我琴日见到呢係喺病房里面啊，仲要我望到有两个警察一齐喺个病房度，咁啱仲会喺个病床隔离，咁应该佢哋就唔系喺里面休息，应该系執行任务，咁即系话里面可能有两个系咯，你明啦。以前你真系唔会咁样留意嘅，但系而家你真系会无处不在地都会望下。嗰啲受咗伤嘅人系咩人嚟嘅咧？点解佢哋受伤嘅地方冇一例外都系喺个头度嘅？点解佢哋仲要全部都系咁后生嘅？系啊，琴日我望到嘅时候咧，脑海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疑惑。嗰一刻咧，你都会好想自己就系妙手仁心里边嘅医生，可能你想入去问一下啊，究竟呢一个病人点解全部都系个头受伤嘅？嗬？系啊，当我一见到今日自己块玻璃烂咗嘅时候咧，我就谂紧系为块玻璃伤心多啲啊，定系见到人哋个头度有个裂痕伤心多啲咧？系咯，我哋系咪应该为咗人哋嘅身体受伤而觉得痛心多啲咧？我谂呢半年咧，你就不停听住警察、警察、警察呢个名噶啦。啊，你有冇考究过警察其实系咩意思嘅咧？我哋以前古装唔会有警察噶嘛，我哋得牙差嘅啫嘛，就算再去到后期啲咧，都系得步快。咁啊，系真系去到现代咧，我谂民国之后咧，你就会有警察啦。因为咧，有啲人话其实都系由日本引入嘅呢个名词嚟嘅。咁究竟警察又或者你话英文 police 系咩意思嘅咧？真系要认识多少少。原来根据呢个典籍记载啊，咩典籍啊？哦，主要都系维基百科啫。佢话俾你听咧，原来呢一个字咧喺以前啊，早喺唐代嘅时候有出现过嘅、哦。唔系啊嘛，唐代嗰阵时候真系应该用牙差嘅啫，点会有警察噶？嗱，典故系咁样嘅，《大唐西域记》南摩国嗰句说话系写住：野象群行，采花以散；冥力警察，初无间替。孤单空虚把我困住。 即系咩意思啊？啊，仲有另外一段嘅，一次过解释埋俾你听啊！新五代史里边咧，亦都有一句说话就系、是：出兵警察，无行杀戮，罪无大无小皆死。哦，原来咁样嘅，嗰阵时嘅警察咧就唔系一个名词嚟嘅，唔系话有一班人咧拥有呢个武力，原来咧系一个形容，系形容咩咧？系一个行为嚟嘅，警察系宿舍，全社应该系警戒同埋监察咁嘅意思。所以咧，原来喺古人咧，佢哋话咧，出兵警察咧，即系话佢哋要出兵咧。去警戒，睇下附近有冇敌人，同埋监察下周围嘅情况。演变到而家咧，呢、這个警察咧咁啱得咁巧咧，亦都系成为咗咧，即系一个名词啦。佢哋做嘅嘢都好似嘅，警戒同埋监察。嗱，不过问题就系、佢警戒我哋，咁、那个监察咧，会唔会就有人监察翻佢咧？嗱，我依书直说嘅咋，既然警察原来喺古文里边系代表警戒同监察。咁当佢巡逻嘅时候，佢梗系警戒啦。咁系咪应该都会有人监察佢咧？嗬？咁你话啦 ，police 又系咩意思咧？哇！我真系学识渊博啊，因为都系全靠维基啫。原来英文 police 咧，首先佢就唔系出于呢一个英文嚟嘅，佢系出于古希腊嘅文章。咁原来代表咩意思呢？系代表秩序同埋社会和平啊！哇，我发觉原来古文嘅解释咧，往往俾到更加多嘅启示俾你。系啊，当中国嘅古文警察系代表警戒同埋监察，原来喺以前古希腊嘅呢一个嘅 police 咧，系代表有秩序啦，仲要有社会和平。啊，咁我哋可以攞呢个字同而家再比较一下，究竟我哋而家做唔做到古文同埋古希腊英文里边警察嘅意思呢？系啊，一年过去啦，我哋都希望我哋真真正正可以做到警戒、监察同埋 police 秩序、社会和平啊！ 过嚟睇圣诞灯饰啦！ 咦，而家嗰度逆光啊，影相唔靓噶，我唔要逆光飞翔啊！ 顺光逆光你都要飞噶啦，如果唔系你点睇灯饰啫？ 你攞个流动工作台推我过去咪得咯？ 唔得噶，流动工作台上面唔可以放杂物噶。 喂，你讲咩啊？ 哎呀，唔好嘈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我系 Hanna 谷子乔。 剛才聽過是 Beyond 的秘密警察， 是啊，現在回來風騷快活人，繼續直播室裡面有曾志豪，有黃耀祖，還有這幾天都會陪著我們的趙學賢， 是 啊，阿田就放假去了旅行，所以就明年才回來了，不要理他了， 我都很想去旅行，那 你也快來去吧，我 今年好像沒什麼去過旅行， 那都沒辦法， 其實你都很少來廣播道當去旅行， 好 啊，我們兩個是廣播道的景點，你不知道的嗎？ 我沒這樣說過， 我只是這樣說， 我系导游， 你明明头先咁样，你而家㧬我去死咁 咪咯？我边度边有话我系景点啫？ 阵间打个卡先。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讲呢一单新闻啦。系头先咧喺呢个新闻嘅时间咧，就同两位拍档讲咗两句，佢哋两个已经哇吓咁开心啊！阿学儿，你讲完咧啊，点样？ 整食啲甜嘢就舒服啲。 哦，系啊，系啊， 我讲啲咸嘢俾大家听。 好啊，唔系都系甜噶。嗱，但系网上面啲甜品嚟噶嘛，甜股啊嘛， 都系系啊， 甜噶呢啲 嚟嘅，但系有受害者嘅惨嘅阴公。 系 阴公噶，我哋 系本地噶， 唔系啊，内地咯，呢啲新闻都系。如果系本地嘅话，应该上咗 A 一头条噶啦。 系咯，我哋本地都有唔少噶阴公猪咋。 耐唔少，我哋都听到有一啲可怜嘅朋友，佢哋咧就信人哋啊，即系譬如就会用佢嘅身体尝试去转运， 交换啲嘢， 系啦， 交换温柔咁样， 系啦，就转运。今次咧那个内容就有唔同度，佢都 系 有所求嘅，但 系 又俾人哋骗咗，又利用咗自己个身体，希望咧就交咗啲嘢之后咧， 系 可以增高 吓，唔系求财， 唔系求财，去求高啊！ 唔系因为以前啲人系转运啫，系咯。 转运即系个运好嘅时候，自然个财运都好 啦。未必要财嘅，老老实实。以前有好多咧，真系谂住转运咧，即系譬如话咩星途愉快啊，各样嘢嘅。但系啊，佢具体到想增高， 系啦。 然后佢觉得可以透过社交转到运， 系啊， 即系社交增 高啊。今次真系 好犀利啊！ 点可以联想到嘅咧？大概系点嘅咧？真系 啊！话说咧，佢即系介绍佢嗰阵时就有啲。跟住你哋就会点解呀咁样佢系位女士嚟嘅咁合理呀、啊、同时间佢系读 点解合理 呀、 啊、系女士就合理㗎啦。 係呀即系相对地可能会平时我哋睇嗰啲新闻即系要转运嗰啲都系女士俾人哋呃咗嘛咁、今次都系女士。 唔系因为好少男士会觉得透过呢样系转到运嘅。我哋相信转到运先会有呢样嘢。 但今次呢佢本身都系一位大学生嚟㗎啦其实。但呢佢就话佢本身呢天生咧就好细小嘅矮小嘅，同埋好似话咧佢嗰个屋企啊，嗰啲屋企人啊都系相对地细粒嘅，咁所以咧就由佢爸爸嘅朋友喺旧年咧就介绍咗去到广东嘅中山市揾咗一位叫刘医师，就同佢睇症，睇有冇办法可以高啲咁样。咁如果讲到呢度都唔算好错嘅，你谂下，仲要系爸爸嘅朋友去介绍系咪咁样？ 都系一个医师啫， 系啦。咁点知咧就去到旧年四，就系去到旧年四月嗰阵时啊，就去到睇呢个中医就表明来意咁样。但系首先原来呢位医师系无牌行医嘅， 吓 系 即系假医师啦吓。佢咧就话：如果你想增高啊，有办法噶。 系 你同男性发生性关系啦，咁样系可以帮得到你嘅。仲讲到话，如果你做咗呢样嘢嘅话咧，可以啊医治埋一啲妇女嘅疾病噶，咁样。即其实讲到呢度都应该走噶啦，系咪？ 系咯， 即系嗱，当然 教书嚟嘅， 唔系啊， 唔系大学生， 大学生就由爸爸个朋友就介绍咗个医师俾佢。 系啦，爸爸个朋友冇理由会点自己噶嘛， 唔 系 啊，但我怀疑。 就全部都唔熟唔识 嘅，因为可能有阵时成日都会喺睇，我睇睇嗰个中医师嗰样嘢，你未必啊，可能佢睇好过佢嘅，佢冇无手无脚嘅，系男人嚟嘅，可能嗰个朋友系，咁所以咧就以为啊嗰、那个好啊，介绍俾你或者我听翻嚟话好啊咁样，冇谂过其实原来首先呢一位所谓嘅医师根本就系无牌行医嘅， 系， 仲要已经系就系佢未提出要求嘅，就系话咁样就系一个方法可以令你增高咁样，但系呢位嘅女学生啦，佢求医嗰阵。时咧已经发现呢一位医师咧有对佢无手无脚噶啦咁样，即已经 中医师都系把下脉噶啫，净系掂下个手腕噶啫噃。 系啦，最多伸条脷出嚟俾你睇下马窦个口嘅啫，系咪咁样？跟住咧就话过咗一日之后咧，即系睇即已经有喐手喐脚噶啦咁样。但呢位女学生咧就再次去到求诊，喺呢个时候咧，呢位冒牌医师唔单止对佢无手无脚啊，仲趁机会咧想强奸佢添咁样。系啊，所以咧后屘咧就报咗警，警就上门咧就拘捕咗呢个冒牌嘅医师咯。 山长水远去俾人非礼， 老老实实咧，即系嗱呢啲社交咧，佢最多令你高就系高 咩啊？ 高兴嘅啫， 系啊，真系噶咋，最多 令到你有高度噶， 嗰个一定系大家双方都系成年人，同埋大家同意底下先至会高兴噶嘛， 先会高兴 系另一件事嚟噶啦，系咪？ 系 啊，所以佢话咧，即系法院啊，因为呢件事即系报咗警啦，同时跟住去到法院嘅，哇，法官今次咧直斥啊，用咗18个字，去形容呢一个衰人， 系咪？占叔当年嗰18个失传嘅字啊？ 边？哦，唔系，法院可能未必会咁讲嘅，佢话佢无视国家法律， 系。 违背妇女意志， 系 强行淫奸淫妇女， 系 十八个大字话佢啊。其实咁样咧，即系你无手无脚啊，仲趁机咧想强奸呢一位嘅女事主嘅话咧，已经啊系等同于一个强奸罪咁样噶。 系系， 所以咧就最终拉咗佢啦。好彩。即唯一一个好彩就是拉到之余亦都成功判到刑啊，判咗佢啊监禁四年几嘅咁样。 Okay, okay. 但真係点解会信係可以增 高㗎，即係提心吊胆个女仔冇事㗎係咪， 即係可能俾人无手无脚咗囉，不过就即係希望佢唔係最惨嘅。但係呢真係我真係好想同大家要讲下，你话呢 其实有事㗎，个女士有 可能 侵 犯咗。係呀。但你话点解会咁多呢啲即係所谓社交转运啊咩都好呢，其实有个共通点喎。就是大家都覺得咧，社交呢件事，即係你知道我哋講緊咩，即 係 兩個人嗰個所謂行房嗰樣嘢咧，呢個性行為啊，好多人咧都仲係會覺得有啲好神秘、不可思議嘅力量喺裏邊嘅。嗱，你話我哋而家咧就會覺得話，喂，只不過係即係男同女結合啫，即係你唔好計唔計咩你情我願先，就只不過一個咁嘅行為啫，你唔應該賦予咁多即係好神奇嘅嘢俾佢啊嘛。但係咧，到今時今日，或者可能因為由自古已經流傳咧，佢覺得呢樣嘢好神秘啊。佢覺得呢樣嘢咧係即係唔係純粹係兩個人之間嘅事咧，佢係有好多咧即係賦予咗啲神化嘢俾佢咧。 我覺得呢個同我哋中國嘅傳統有關係， 真係有少少。 即係有陣時咧，你會耐唔少就會聽到啊，點解你兩個結咗婚咁耐都冇小朋友嘅？啊，成日都話有啲咩秘方就話會生女，有啲咩秘方就會生仔，有啲話咧你幾耐都生唔到嘅話，去睇睇嗰個醫師啊，點樣幫你通一通佢，跟住又會搞得掂嗰啲。 因為咩通佢？ 唔知啊，但係真係會有聽到呢啲咁樣嘅講嘢啊嘛。 那個係個身體嘅問題啫。嗱，但係因為點解你會相信？譬如話即係行埋會轉。到你个运咧，咁即系你会觉得呢样嘢咧系同啲即系神怪有关啊嘛。嗰阵时我睇过有啲嗰啲真系嗰啲典籍系点讲咧，中西方都有个，佢话咧古时候咧又系阿希腊佢哋嗰啲人咧，佢哋会觉得喺个祭典里边咧咩人咧系可以系啦，咩人咧系可以即系同上天有感应咧？佢话就系喺嗰度。行房一下，佢话咧，佢话咧，通常喺你咧，即系两个人结合咧，达到所谓即系高峰嘅时候咧，佢话咧就系你可以同上天咧感应咧，即系最有嗰、那个叫做灵通嘅嗰一刻。 喂，但大佬， 即系嗰个对手嚟意思？ 即系 同神可以有一个接触。但系你讲紧嗰啲希腊嘅故事， 我明 系神话故事啊嘛，大佬。 系嗰阵时啲人相信啊， 系啊， 即系话咧，点解会有呢种咁嘅观念咧？佢唔会觉得话我哋而家就话性行为就性行为，但系以前啲人觉得。性行为会赋予好多额外嘅功能咧， 神圣嘅嘢 系啦，除咗系两个人开心之外咧，佢会以前西方咧就会话，哇，行房嗰一刻即系最高峰嘅嗰一刻咧，佢话原来系你最容易同上天感应到，因为可能。我推論咧就係因為你所謂高峰嗰一刻咧，好忙我啊嘛，你會覺得即係而家啲人成日就話啊咩腦海一片空白啊點點點咧，可能佢就覺得哇呢、這個狀態咁神奇，會唔會亦都係可以同天人有感應咧咁樣？中國我頭先睇翻咧，哇仲奇咧，佢話試過咧，佢哋會覺得因為佢覺得男女嘅結合咧係同上天嘅自然變化有關嘅。嗱、其中一個例子係咩咧？我哋而家現代人就純粹話性行為，古人好文雅噶嘛，佢會講咩咧？就話一夜雲雨。咁但係你會好奇怪，你話點解會用大自然嘅呢一個現象咧，同人嘅性行為掛鈎咧？原來以前啲人真係會覺得咧。性行为就同大自然嘅变化咧系有呼应噶，即系好似云雨一样咧，所以佢话曾经试过有个朝代咧，佢话旱灾，失收，跟住咧皇帝就问啦，点解啊咁样，佢就话。我相信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男女的性行为失调。是啊，咁于是乎真的啊，他就下令他就不是叫人就纵情声色迷那些，他就说调整大家那个所谓即是 阴阳调和。 是啦，他就说调节那个婚嫁的情况，就好像说即是要大家就即是调和一下。咁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由古至今即是传落来呢都是话给你听呢， 有了一个错的概念这样 是吧， 是啊，所以呢我会说即系有一样嘢咧，好紧要嘅一样嘢就系、是、啊，即系我哋要好好保护自己，小心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职工盟主席吴允仪表示，近月多了关于筹组工会的查询，试过一日收到十个电话查询，包括来自医疗、资讯科技、金融、建筑、酒店、新公务员和非合约公务员等多个行业，部分已经取得登记证书。吴敏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和平非暴力抗争方式中，罢工是不错的选择，希望未来由工会发起大罢工，不再出现冲突。又说今次是影响香港公运发展的机会，但是未必能够赶及影响下届立法会功能界别选举。吴敏仪举例指出，有工会一直同公司保持沟通，每个月同公司开会，公司提供工会假，处理工会内部事务，双方讨论加人工、福利事务，亦都唔打压工会喺大型社会事务表态。佢形容唔景气嘅时候，工会嘅存在十分重要，可以协商提出方案，协助公司渡过难关。今日将会出现一次日环食，在香港只是能够看到日偏食。预计日食在下午12点17分开始，至到下午3点22分结束。而食甚时间，即是太阳被覆盖得最多的时间，是下午1点55分。预计到时太阳会有一半的直径被月球遮挡。天文台科学主任庄文诺表示，预计今日天气大致天晴，市民到时在向住南边至到西南边无障碍物的地点，可以观赏有关天文现象。天文台提醒市民不应该以肉眼或者透过望远镜直视太阳，以免严重损害眼睛。较安全的观测方法是透过针孔或者望远镜，将太阳的影像投射在白纸或者硬纸板上，然后观看它的投影。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将会在明年上半年访问南韩。韩联社引述南韩总统府青瓦台的消息人士说，习近平访韩几成定局，双方仍然就具体日程进行协调。总统文在寅日前在北京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向习近平提出邀请，如果成行，将会是习近平自14年7月以来首次访韩。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是能见度颇低，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清劲，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以及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红隧只是九龙入口有车龙，即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有道路维修工程，去到下午的五点，介乎学园街和安徽街之间一段的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快线现在是封闭的，那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必街，去到模糊街。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安隧道入口去九龙、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西沙路翠拥华庭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无到圣诞，感是最赞。 斌仔是冰啊！ 吓，冰！你知唔知道吸食冰毒系会令你精神错乱、焦虑、心脏衰竭、产生幻觉，甚至乎抑郁噶？ 喂，你劝下佢啦嘛。 好， 嗱，凌小维话你知，吸食冰毒可能会导致中毒性精神病、抽搐、昏迷、脑出血甚至死亡添噶。 所以话冰冰真系唔好乱掂啊， 坚强啲，企硬啊呀！ 咩啊？咩冰毒啊？我系话我个女神冰冰啊！ 吓、啊，小树 K 嗰个， 你早啲讲啊！ 咪咯， 我哋有佢电话。 咁妹妹呢？ 2019年国际乐坛风起云涌，究竟边一首作品会成为全球大热？边一张唱片又买过满堂红呢？留意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同大家一起回顾2019年2019金榜巡礼。 Angel， 你快啲飞过嚟睇圣诞灯饰啦！ 咦，而家嗰度逆光啊，影相唔靓噶，我唔要逆光飞翔啊！ 顺光、逆光你都要飞噶啦，如果唔系你点睇灯饰啫？ 你攞个流动工作台推我过去咪得咯？ 唔得噶，流动工作台上面唔可以放杂物噶。 喂，你讲咩啊？ 哎呀，唔好嘈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我系 Hannah 谷子乔。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入嚟坐。 哎呀，多谢你啊，田姐，数下手指咧，我哋都识咗你，真系二得个二，四得个四，哎呀，真系两只手都数唔晒嘅日子啦。系、啊，你头发越嚟越白，白到好似圣诞老人啲须咁白啊。 系呢个年资嚟嘅。 系啊，今年亦都系你第一次请我哋嚟你屋企开 Christmas party， 我哋好开心啊。 系啊，田姐，你请我哋嚟咁难得，梗系会准时啦。呢度有支香槟同埋朱古力，希望你会中意啦。 啊，当然中意啦。哎呀，使乜咁客气啊？咪叫咗你哋唔使买嘢嚟咯，我呢度要乜有乜啊？系啊，所以你哋啲香槟就系咪法国嚟噶？如果唔系，我唔饮噶。你知我平时几唔嘴刁噶啦，系咪？ 我唔知道，豪仔负责噶，佢拣嘅。 我都唔清楚，不过我同佢讲咗离开 party 咧，佢话呢一支就唔太平，唔太贵，同我哋嘅交情差唔多，应该 OK 嘅。 OK 啊 ，Anyway 唔紧要啦吓，我都唔介意呢啲嘢嘅，咁要嚟坐低慢慢先倾啦吓。 哇，田姐啊，有回音噶，你屋企，哇，楼底好高、哦，间隔又屎屎正正咁样，你得一个人喺度住，你唔惊鬼嘅咩？啊，唔系，你唔惊嘅咩吓？ 多谢你嘅赞赏啊，你冇羡慕啦。咁其实我都觉得一个人住咁大间屋咧，都有啲奢侈嘅。 哇，啲装修真系好靓啊，一定好贵噶啦。 好贵啊？七位数字，我唔知道、 啊。七位数字啊？ 少少钱， 好衬你啊、那个数字。 哦，系啊，唔紧要啦，系啊，都系七位数字啫。 好衬你啊！ 我都唔知道上有几多个零嘅，系啊，最紧要我住得舒服啦，同埋，喂，我准备咗啲少少嘅嘢食嘅饮品啦，你唔好同我客气，全片吓、啊，全部都喺外国买翻嚟订翻嚟噶啦， 多谢啊， 系啊，头先咧，我同阿豪仔啊研究咗好耐噶啦，点解咧公司咁多同事，你净系叫我哋两个嚟开 party 嘅？开 party 唔系多啲人开心啲嘅咩？ 哎呀，傻妹，边个话人多就一定开心嘅啫？况且我唔系真系个个接受到佢俾佢哋嚟我屋企嘅，我。我个人咧好有要求嘅，你咪睇我平时咧都好好讲咁样 啊，系啊系啊系啊 ，Hannah， 其实系因为全公司得我同你肯理佢，你知唔知啊？真系 大声啦，听到啦， 屋企咁大惊咩啫？ 做咩你两个口啱啊？做咩啊？ 有嘢大声啲讲嘛，我屋企大啊，所以咧要大声啲咧，先听到你讲咩噶。唔好意思 啊，我都知 道 啊，我想去借厕所咧，好似都要截的士先截到噶嗬，系啊。 唔使你叫我，我叫我工人带你去吓。 啊，冇嘢嘅，系啊。啊，大田姐啊， 系点咩啊？ 啊，你呢度犀利，好似亚马逊丛林咁样嘅，有棵咁大嘅圣诞树。哇，你睇下，好似有只马骝喺棵圣诞树跳嚟跳去，但系。点解你会有啲嘢黐喺上面嘅？信封嚟噶，信封摆咗喺圣诞树度做装饰啊！吓， 系啊，田姐，点解无端端会咁大棵圣诞树上边有信封嚟嘅？那封信系咪好重要噶？ 啊，你真系咧，多谢你留意住啊！我嗰棵咁大嘅商场圣诞树摆喺屋企，系因为楼底高啊，唔摆咁大棵咧，真系唔掂到。 哦，你夜晚瞓喺树上面噶？ 唔系， 好似嗰啲星星啊、马骝咁样噶。 啊，其实我都有间树屋喺出边嘅，一阵带过嚟睇 啊。好啊！ 你两个观察能力都几高啊，咁高个棵圣诞树你都睇到里面有几个信封。其实那个信封不是我的，是属于你哋嘅。 吓、啊，我哋嘅。 啊，系咪好想知道个信封里面写住啲乜嘢咧？ 系 啊， 啊。每个信封其实都装住唔同嘅购物礼券啊、哦。你知道你哋咧平时都好中意买嘢，但系又吓好似好拮据咁。 系 啊， 啊，因为你成日唔加人工俾我哋咯。 嗱、啊，我摆得越高嘅话，就证明嗰份嘅礼券系越嚟越大嘅，系咪觉得好刺激咧？嗱、啊，真系唔好话我咩啦，你哋只要。能够抢到最高的封，那份信封的礼物里面就是你们的，快点拿啦！ 抢包山啊！ 点样攞啊？咁高，有冇嘢擒上？ 啊，你放心放心，吓、啊，圣诞树是很稳固的，我已经呢吓、啊、为你们准备了，你望下那边。 哇！流动工作台。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细好细心呢？是啦，我知道你们不够高的啦，就算豪仔你的高度这么高都不够我楼底这么高，所以一早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流动工作台，你们就可以爬上去，跟着去看看拿得几高就几高的啦。 啊，田姐啊，为什么你不装个 lift 在个破圣诞树隔离呢？ 啊，其实实不相瞒，个 lift 在后面。 哦，是吗？ 不过给工人用的啫噃。 哦，都好啊。咁你不是想着有 lift 不搭叫我们用这个工作台？去爬上你那棵圣诞树，再在那里拿信封下来，是吗？ 啊，豪仔平时见你都不是那么厉害，今次你真的全中哪个 啊， 啊？田姐可以的吗？ 为什么不可以啊？我不怕你拧我埲墙的，虽然就我刚刚装修完，但是都尽量小心啦。是啦是啦，那棵树我怕你拢冧了整回我埲墙就不太好了嘛，是不是？ 不是啊，田姐，我意思是呢，那个流动工作台上面工作不是玩有很多东西要留意的。 Hey， 工作台是我昨晚找人通宵砌回来，很稳阵的，我爬过上去，如果不是怎么封信封在那棵圣诞树那里。 唉，那你就真的错了，田姐。一个流动工作台必须要根据制造商的手册的指示，由曾经受过训练的工友在合资格的人士监督之下搭建、更改又或者是拆卸的。合资格人士除了相关的监督工作之外，是一定不可以积极参与相关的搭建、更改或者拆卸工作台的工作，是要分开的。 我很喜欢你用积极参与，但是讲一个工作台，是什么来的？你说什么？ 同埋呢，田姐，我知道你屋企真的很大，但是呢都不够这个工作台完全伸展支撑脚，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地方去使用这个流动工作台的。 我屋企都话唔够大。其实咁样就可能嗰架流动工作台我买唔啱 size 啫，咁啊我唔开到尽佢嗰个支撑脚咪得咯。 啊，田姐，咁咪唔得噶，你一定要咧按照制造商嘅要求咧，完全伸展流动工作台嗰个支撑脚嘅，确保个基础系稳固同埋稳定先得噶。仲有啊，一定要放喺平坦又坚实又冇楼梯又冇凹凸嘅地面先得噶。 我屋企冇凹凸啊。 哦，唔系，因为你屋企咧就本身大啊，地形咧就比较复杂。前面有个盆地，那里有个峡谷，这么多不同的窿窿罅罅，那你怎么摆个流动工作台呢？ 其实多谢你这样形容，我自己都不觉得，平时我都惯了。有这么多要注意的咩？我以为就这样爬上去个工作台就 OK， 我昨天都是这样黏那个信封在棵圣诞树。 哦，你这些呢严格来说就叫福禄或者叫好彩，那你就不可以轻视高处工作的工作安全的。田姐，你有没有见到呢？是那里，那里是了。流动工作台的底那里呢，见不见到四个窿啊？ 哦，我有。 有啊，见到啊，佢冇甩到啊， 冇甩咯，系啦，知唔知佢咩叫咩名啊？ 叫咩名啊？ 佢叫脚轮啊。 Hello， 脚轮你好啊。 系啦，嗱呢个叫脚轮一，呢个叫脚轮二，嗰个叫前脚轮，嗰个叫后脚轮啊。 系啊。 佢系方便工友，好同你好 friend 噶。方便工友将呢个工作台咧就推去唔同嘅地方嚟做嘢嘅。咁你又知唔知工友喺上落又或者用紧工作台嘅时候？点样可以令到呢个工作台够稳阵呢？ 哎呀，咪揾多几个人扶住个工作台咪得咯。最紧要有钱，有钱就揾到人，有人咪人多 ，OK 啦，够稳阵系咪？ 唔系咁嘅，唔系咁嘅，田姐嗱、啊，你可以咧将呢啲脚轮啊咁啊锁实佢，咁锁实咗之后咧，啊推都推唔喐噶啦。 啊，你睇你睇，系啊，你如果你装翻个嘅话咧、啊，你打风都唔喐噶啦你。 啊系、啊，都几细心，我都冇留意到，因为我好少可咪耷低头睇嘢噶嘛，呢啲唔系我做噶嘛。咁、啊、有脚轮咪可以将嗰啲工友。连埋啲工具啊、物料啊、连人带车咁推过去，周围去，哦，都冇几得意啊！好似超市咁推手推车啫嘛，几方便、 啊。嗯，田姐啊，真系你系老细，我唔敢话你错，不过我就觉得你唔啱咯。 啊， 当你要移动流动工作台去另一个工作地点嘅时候咧，系任何人都唔可以逗留喺呢个流动工作台上面噶。仲有啊，工作台上面又唔可以放置任何杂物，所以你都要落翻嚟噶。咁一嚟咧就要 我唔系一个杂物嗬。 我意思系你唔可以喺上面逗留啊。 哦、 一嚟可以减低工作台移动嘅时候咧嗰种翻侧嘅机会，二嚟就可以避免物件咧跌落地就砸亲人啦。 哎呀，原来有咁多嘢嘅注意，你知啦。我只系志在你哋想即系可以攞得多啲嘅奖品嘅啫嘛。我冇谂过呢啲嘢问题啊。咁等我仲谂住喺室内用完呢、這个咩流动工作台玩完游戏，再推出去我大花园嗰度咧，等我喺屋企高高望下咧日出日落嗰个样啊。 哎呀，田姐啊，流动工作台咧只可以我嚟做嘢噶，唔系俾我哋用嚟玩同埋睇风景噶，同埋咧。要在户外用工作台同样呢还有很多东西要留意的。 哦，又要留意些什么啊？要看天气预测的嘛？ 不是预测，是要看着天气情况。如果天气恶劣呢，例如风大雨大就不应该用了。就算用紧都要即刻停止使用，还要固定流动工作台，防止被强风吹淋。不用就要将工作台拆卸，再放在安全的地方。 唉，你哋咁鬼扫兴嘅，唉咁算啦，嗱讲明啊，唔系我唔送圣诞礼物过你啊，只不过你哋啊好着紧你哋自己个人安全，又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好，咁啊你哋自己攞唔到唔关我事，咁你继续食晒我啲嘢去啦。 你 cash 都得噶、啊，你直接俾钱啦。 嗯。 处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我系哈娜谷子乔。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数叹息，风霜成雨夜，没一场，已不返顾，如同薄夜。不可回到最初，初心仍然是我，多少年见证多少的疯狂，笑与悲，动荡自我。我决心天地再黑，坚强发出一分光，伴在你身旁，亦放飞翔，为爱去反抗，一眼就是不忘，一抱就是。 最初，初心仍然自我，想给你送上天边的星火，叫世间遗忘痛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时有发生的呢？ 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又突破黑暗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原本是想住之前红馆歌唱推出的主题曲来的，但种种问题令到计划有变。等待推出的过程里面， Kenny 就尝试找了音乐人 Shmika 的加入，令到这首歌比原本所想更有层次。填词有李俊一， rap 的部分呢有 Shmika， 编曲是 Boy Toy， 监制陈子龙。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关智斌 featuring Shmika， 头顶有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嗱，各位打工仔，如果你坐喺窗口旁边嘅， 我竞选而家问一问先啦。李志刚啊，你头先翻嚟嗰阵时见唔见到啊？有冇抬头望向天花板啊？ 冇啊，你想害死佢咩？唔、 啊、 可以咁样做噶， 唔好死啊，唔好死 啊！入偏食啊嘛， 系啊，因为开始咗啦。 系啊，其实由12:17咧，一路去到3:22咧，即系总之喺呢、這个即系呢两个钟里边咧，你都有机会咧可以就见到呢个入偏食嘅。不过头先。阿祖英做咗个好嘅示范啦，就系、是、害同事啦，咁系唔得噶吓，系啊，仲有人影咗相俾你睇。 唔系，冇嘢，冇嘢，冇嘢。 唔好吓我真系。 咁远都会刺伤到眼嘅咩？ 唔得噶，唔得噶。原来佢话咧睇太阳咧，因为天文学家已经提醒大家咧，睇太阳系最危险嘅天文活动，系严重嘅时候咧可以系致盲噶咁样。嗱，坊间咧曾经流传过好多方法嘅、 嗯， 你估下嗰啲 work 唔 work 嘅，即系可唔可以做嘅咁样、 嗯？ 第一。冇盆水啊，屙督尿照下啦，咁样、 嗯、哦，系啦，睇反倒影， 系啦，攞盆墨水， 嗯， 佢话咧系要攞啲黑掹掹嘅倒啲墨水咧喺个盆度洗面盆， 系， 咁跟住咧就摆喺太阳底下，咁咧因为佢墨咧就好似即系漆黑咧，你睇嗰啲茶色玻璃咪会睇倒影反映到噶嘛， 系， 佢就话咧你就望住嗰盆墨水， 嗯、 太阳咧影落嚟嗰个反射， 嗯 ，O 唔 OK？OK， 都 OK， 唔 OK。对隻眼不 OK， 因为反射那个光可能更加强。 墨水来的已经是。 我咁估啫，我自己又冇墨水。 我觉得 OK 嘅。 系咯。 起码冇直接咁劲。 咁远咁伤嘛。 根据天文学家讲法，佢喺 OK 方面系唔 OK 嘅。 OK。 系啦，原来系唔得嘅。 耶。 佢话因为原来都系呢过唔到个光。好啦，咁如果呢话攞嗰啲呢即系已经分到黑晒嘅玻璃呢，透过佢嚟望呢。 我觉得得。 点解？ 因为咧，佢似我见到得嘅其中一个叫做太阳泪光眼镜或者泪光片，佢似嗰啲泪光片。如果系黑色嘅话，应该可以隔咗少少，但系唔好信我。 得唔得咧？ 但系都要睇下嗰块玻璃有冇隔 UV 啊，隔 系啦系啦，系啦，得唔得咧 ？AV 唔好隔 ，AV 唔好隔，系啦。 我最中意冇隔多啲嘅，系啦 ，AV 方面系啦，系啊，冇乱咁隔， 系啦，得唔得？ 唔得。 系啦，冇错，都唔得嘅。 哎呀，我错。 系啦，原来分黑咗个玻璃都唔够嘅。好啦，原来有啲人咧，呢招我真系未用过，话咧已经系曝晒光嗰啲菲林啊，嗰啲胶片咧，又系重叠，然后攞住嚟睇咁样咧，得唔得咧？咁样 唔得，嗰啲咁细块，点挡得住啊？我眼咁大， 我觉得都唔得嘅， 都唔得嘅。好啦，大黑超得唔得？ 嗯，睇下系咪防 UV 嘅咯， 防 UV 啊，防 UV 唔得。 為什麼 因为咧，佢嗰个日偏食咧好强劲啊， 系 即系我自己作嘅啫，呢啲嘅例子啦，我都系嗰个光射出嚟咧，系会影响到你瞳孔同埋个视网膜嘅。 系啦，好啦，嗱都系唔得嘅，冇错，都系唔得嘅。好啦，但系呢招劲啦，有人试过咧，就佢乜嘢工具都冇，但系佢就咧攞只手嗱揸住个拳头， 系 跟住咧摆自己眼上面，即系好似咧即系中自己拳咁样咧，跟住透过咧你个拳头罅中间咧，咪有个罅仔嘅， 系 咁样装个太阳。得唔得？ 唔得啦！ 点解唔得啊？ 我用拳头咁样包住自己，得好少辣喎。 你嗰个拳头又冇嘢遮，又冇嘢成 嘅，少啫噃。 嗰个太阳光系直接喺你嗰个手指嗰个窿嗰度射入你个眼球嗰度。 系啦， 更加集中咗啊！ 冇错， 集中火力就一击击中。 系啦，冇错。佢话原来咧，内地真系有人试过咧，用呢个方法咧，佢哋话啊咁，我咪睇少少咪够咯，多唔好啊，少少啫。 我睇少少。 系啦，少少，你攞个拳头揦实咧咁样。跟住咧喺个拳头中间个罅度望咧，佢话原来都是一样嘅啫，系啦，都系唔 work 嘅。咁咧佢有原因嘅，佢话呢啲方法点解都唔啱数咧？佢话因为咧你要安全咁望到太阳咧，系要令到个太阳光要减弱到由原本嘅光度， 系 要减弱到得翻十万分之一。哇！原来要减到咁多，你话只股票跌到咁啊，你喊死咗啦！你真系， 唔好攞呢啲就做一支阿天喺度啫。如果唔系， 又唔系 净 系得佢，真系系咯，真系十万分之一跌到，即系话你本来值十万蚊，得翻一蚊啫，而家要跌到咁样。 嗱，我见到咧网上面咧，佢哋就有啲嘅方法可以系呢啲唔得嘅，但系佢都有提供到一啲咧可以睇到日食嘅方法噶。 有， 例如咧，但系你要准备一啲嘢先嘅，例如专业级嘅天文望远镜， 系啦，专业。即系我哋系唔会喺鸭寮街买到嘅， 即系我哋亦都唔会屋企有嘅， 唔会无端端摆一支喺屋企噶。 另外，针孔投影器 系 知唔知系咩嚟噶？ 知 你都知， 即系嗰啲以前细个咧攞个鞋盒， 系啊，用纸盒 整咗个窿咁样嘅。但系具体操作我就唔 我都唔知啦。而家有少少怨自己嘅相，点解当年上堂唔留心？ 如果你哋嗰个年代仲有冇学呢啲嘢噶？科学堂啊，咩 佢都冇上堂啦，佢大学毕业啫嘛，唔代表上堂噶嘛。 physics 啊，定系咩？可能佢攞呢个嚟夹男仔啊，有试过 嘅。可能系。另外一个咧就叫做乜嘢嘅咧？好长嘅个名，叫做头先我讲过啦，就太阳泪光眼镜或者泪光片。 系啦，但系嗰个咧个样好流噶，你知唔知啊？就咁睇落去。 我見到呢一個咯，俾大家睇下啦。 你係唔信？原來呢個咧一張好似明信片咁嘅卡紙，不過中間咧就係有嗰個淚光片喺度嘅。係，佢係透過嗰張卡紙咧咁樣裝下個太陽。 因為其實嗰個淚光片咧，嗰個原理同太陽眼鏡差唔多嘅，只不過可能佢嗰個色素係會比較深啲啦， 係啦，係啦，係啦。 然後嗰個隔 UV 嗰個功能可能又再強啲咁樣咯。 係啊，咁佢話原來呢幾個工具咧就真係幫你睇到嘅。如果唔係佢話仲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咩咧？ 上天文台嘅网站， 我都系咁话。因为除咗天文台嘅网站我记得我其他报章咧，佢哋即系都会有一啲嘅直播啊，就可以睇住呢个嘅日偏食嘅。 系啊，但系咧嗱，而家呢个只系偏食啫，即系就唔系全食。因为佢而家话偏食咧，即系可能 食少少啫， 食唔晒嘅， 食到一半嘅中间， 有冇一半咁多 啊？我头先睇到佢个高峰期啊， 高峰期已经过咗啦， 未啊未， 食一半啊， 食 嘅一半。 即到一半咯， 系啊，佢话食得 圆形噶嘛，你到一半食嘅啫嘛。 哦，一半净嘅即系 quarter 啦，即系四分一咯。 咁咪即系 大家留意住食得最劲系一点五十五分。 哦，一点五十五分食到正晒咩康康嗰个时段 咯。系啊，你哋一阵间出嚟做直播啊，不如 系啊， 唔使啦，我日日都偏食噶。 系啊，你嗰啲叫拣饮择食。 你个 partner 肥咗啊？ 系啊，我呢啲叫暴食啊！你睇我条车胎。 系啊， 早不嬲都唔正 啊。系啊， 俾封利是你，俾封利是。 系啊，真系嗱，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哎呀，偏食又好，暴食都好啦，最紧要咧就安全啊！听日再见啦， 好啦，听日再见啦，可以，拜拜。